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咁啊开始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几嚟嘅咧？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嚟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清明节嚟噶咯，咁啊2023年嘅4月5日，咁啊农历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系闰二月嘅15嚟嘅清明节，咁啊香港咧就公众假期嚟噶噃，咁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咧，咁啊今日咧亦都切合，即系唔系话切合啊，即系啱嘅，即系中国人嘅传统智慧清明时节雨纷纷，咁啊出边咧啲路面都系湿滑嘅，咁啊所以咧驾驶人士咧就要注意啦，咁啊希望。清明节大家怀念自己的先人的时候，也都不要因为这个天气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太过伤感了。早上的时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着各位听众。直播室继续遇上都是有白元浩小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在朝头早的时间就已经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如果，难听一点说句，如果被个官你做好不好，好了，小朋友也都会经常说如果，哎呀，如果我温书那就好了，不单止这样，年轻人甚至乎大人，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如果，如果什么什么，如果什么什么，只能够说一句，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个的如果的话，那么大家就跟现在非常之不一样。如果你知道今时今日的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可能在你读书的时候已经会选择一个啱的方法去读书。如果你觉得今日自己的生活亦都是不能够呢，就是满足到自己的，咁你就会谂啦，啊，如果乜乜乜，如果乜乜乜，预期经常都喺度谂如果嘅话咧，即系都系听翻啲成功人士讲，不如处理好现在，只有处理好现在，你先至唔会去到将来嘅时候喺度谂，如果当初乜乜乜，如果当初乜乜乜。所以凡事我哋都好。处理咗现在呢一刻先，调整咗嘅，你就会发觉喺将来嘅路上边慢慢畅顺。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才明了。在深海中找脚印，迎着冰山一角，看真眼前人，才发觉结局动魄惊心，沿路脚步浮沉，从未这样难行，才会意我试过最冷黄昏，回头若没有你，假使有气力再陌路离开，不需颤抖，怕恶劣气候，怕眼泪倒流，都不怕为你张开笑口，回头若没有你，只需眼看着这段路曾经凌晨，才察觉你吻别我。 的声音，从未这么吸引，离别这种牵引，仍然信我有够美满情感。回头若没有你，假使有气力再陌路离开，不需颤抖，怕恶劣气候，怕眼泪倒流，都不怕为你张开笑口。回头若没有你，只需眼看着这段路曾经。最后理由已够我走出心口，再去爱漫天星宿。 一首作品来自黎明，如果可以再见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2023年4月5日早上的时间啦，6点16分，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都是潮湿的，仲非常潮湿添。咁我好像一起身啦，咁啊落楼嘅时候咧，耳仔咧就听咗好多嘅机器声音，咁样。点解咧？因为天气潮湿啊，其实又唔系话好热嘅，不过真系冇办法，湿到咧都见到几多人咧就开冷气，选择开冷气瞓觉，希望咧就干翻啲咁样。啊，呢个咧就大家嘅自由嚟嘅，不过咧我就如果去到选择开冷气咧，都系温馨提示大家啊，不如咧多啲选择下用时间性嘅时间制啊，可能咧你开头两小时。都已經令到個室温咧係或者濕度咧舒服咗啦，咁你就唔需要再繼續咧有佢長著到朝早起身又凍喎，咁所以咧不如 set 個時間制，開佢2小時，跟住就等佢自己熄咗佢，咁你亦都可以即係安睡咗啦，咁又唔需要浪費電力啦。好啦，今日長假期嘅時候咧，相信仍然有好多朋友咧都係會選擇咧出外去到旅遊噶。睇翻咧就系揭揭报纸啦，唔少啊近日咧去到日本旅行嘅香港人啦，咁亦都喺东京嘅成田机场入境咧，哇到咧都要等3小時或者以上咧办理呢个手续。上个礼拜咧都已经见到呢啲嘅叫做传言啦。好啦，咁啊亦都话到有人咧就因为呢一类型嘅叫做办理入境嘅手续咧，实在太慢啦，咁啊迟咗。甚至乎错过咗咧，就系出市区，甚至乎预订嘅餐厅、酒店、包车，全部都要取消，更加咧就要花费，另外花费咧就坐的士添。咁如果由成田机场去到东京咧，其实都几远噶吓。加上日本的士普遍嚟讲都比较昂贵。好啦，翻查翻市面嘅旅游保险嘅资料显示，例如大部分列明只有恶劣天气、天然灾害、机件故障等等嘅情况造成嘅航班延误，咁啊并且符合指定时间或者以上先至可以获得赔偿噶。啊，仅仅啊少量嘅旅游保险咧冇指明特定嘅条件，咁啊条款字眼就较为宽松啦。咁所以咧保险业界表示啊，日本机场近日出现嘅情况啦，一般嚟讲咧都系不会接受呢个旅游保险所保障噶。咁但系咧大家可以先翻阅翻条款先。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当然就欢迎大家就致电保险公司，找回你的 agents， 或者直接找保险公司看看有什么办法处理，甚至乎他们会不会有些特别的建议给你呢。 但旅遊保險並非所有突發的情況亦都可以有保障的，但翻查目前市面的一些叫做保險公司或者銀行所提供的旅遊保險，怎樣銀行呢？其實是的，有時候如果你在網上銀行，你亦都可以很簡單找到一些的按鍵的 icon 呢，按個掣其實就已經可以買到基本的旅遊保險的了。所以咧，大家喺购买嘅时间啦，亦都要即系自己详细阅读一下呢个说明先得。如果唔系咧，你买咗，你发觉买咗保障唔到嘅，其实人哋条款咧应该系会写得好清楚噶啦。好似其中有啲嘅保险亦都列明咗，只系适用于咧就因为恶劣天气啦、天然灾害、机场关闭、工业行动等等特别嘅原因所造成超过六小时嘅延误。或者咧就受到保安因此改动行程而额外产生嘅交通费，咁大家咧呢啲都要详细咧去到阅读一下啦。至于如何证明行程喺入境嘅时间受到延误咧，咁有啲专家都表示，旅客咧就可以拍照作为记录噶，并且出入境嘅印章旁边咧填上时间同埋签名。咁佢哋解釋啊，由於偽造文件咧，就屬於刑事嘅罪行。咁啊，保險公司相信咧，顧客就唔會冒險咁啊，虛報延誤嘅時間。咁但係注意啦，部分嘅離境大堂咧，其實亦都寫到明咧係禁止拍照嘅。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如果你需要作一啲嘅由於呢方面嘅證明嘅話咧，你應該咧係又想拍照，就要問清楚咧就是、入境大堂嘅職員。咁如果唔係，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印章旁邊咧填上呢個時間同埋簽名等等，以作咧就係一個實證嘅。 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万劫。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见，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应变。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你的耳间，一眨眼又是一个没有关联，我 友的歌曲《又十年》，外面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晨光成语百科，今日同各位听众咧就去到北宋嘅时期啦。范仲淹曾经咧就系就任杭州嘅知州噶，同埋佢手下嘅官员经过佢嘅推荐咧，其实都系可以调到去自己理想嘅职位，咁啊帮助大家官运又亨通。一次咧，因为秦检苏伦一直咧就喺外院工作，咁啊冇得到咧就系范仲淹嘅推荐，咁啊梗系会觉得哎呀，人哋个个咧即系朝中好办事，我明明识佢啊。但系去到咁鬼山卡拉嘅地方，照顧唔到我添。咁佢咧就心中不服，於是乎咧就寫一首詩，咁啊俾阿范生。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亦為春。好啦，最後范仲淹咧就按照住咧就係蘇倫嘅願望，咁啊為佢推薦咗佢嘅工作。即系原来写诗咧，即系寄情于写诗啊，竟然间咧就得到呢啲嘅回应。呢首诗咧，咁啊当然啦，就写俾阿范生嘅，咁佢就收到啦。嗱，今时今日我哋就算写首诗咧，都未必有人睇到，除非你放上去嗰啲网上嘅平台，咁啊大家睇到，咁但系会唔会理咧，又系一件事。靠近水边嘅楼台先至可以映照到月光，好简单嘅道理。比如所处嘅环境便利，或者咧就系条件优越，而先会获得好处，亦都可以就系叫做咧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近水楼台咁啊，唔知道你今日嘅地理环境或者你工作会唔会咧都系一样咁近水楼台，可以迎合到咧就唔同你嘅需要咧？点解啊？你自己心里面都会明白嘅。学咗近水楼台之后，咁啊记住啦，唔好离个楼台咁远啊！ 木石奇怪状，哪款比较火？ Oh yeah. 心脏维持脱俗，无用避冷多。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spring.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好，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耗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过消费单。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有勇气也算贵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ld is the name of the game，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靠计算配置靠志气 ，Attention your，What up？Cash cash fly high，No cash still so fly，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鸭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价值观哲学，人自信大自足感，无穷奇迹可发生。适合经济学，毫无盈利也很正常。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有勇气也算贵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ld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靠计算还是靠志气？无华丽那大堂，场地也可满座，神殿与工厂都可放得起经典离龙床。 Attention, your attention, attention, your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息嘅时间嚟到6:29，一首嘅作品嚟自 Anson 都卢汉庭嘅 Money 啊，唱出嘅唔系发展寒，系对钱、金钱嘅各种唔同睇法。15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有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陪住你嘅，嚟自白月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圣彼得堡咖啡店爆炸案，联邦调查委员会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起诉被捕的26岁女疑犯特列波娃。特列波娃前一日在圣彼得堡被捕之后，星期二被带到莫斯科的法院，调查委员会指控他犯下有组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蓄意导致人员死亡，以及非法携带爆炸装置的罪名。法院法官是下令拘留他到6月2日再讯。爆炸在当地星期日发生，导致亲俄军事博主塔塔尔斯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俄罗斯当局认定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策划，但是有反对普京政权的俄罗斯组织发表声明，承认爆炸是他们所为，没有任何外国机构协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人工智能是不是危险仍然有待观察，但是科技公司有责任在产品面世之前确保安全。拜登在白宫与科技顾问开会的时候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疾病和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处理潜在的风险亦都很重要。社交媒体已经说明强大的技术在没有适当保障措施之下可以造成的伤害，包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他再次呼吁国会通过两党私隐立法，限制科技公司收集个人数据，禁止针对儿童的广告，并且在产品开发之中优先考虑健康和安全。联合国接获塔利班当局的命令，禁止阿富汗女性在当地为联合国机构工作。发言人杜加尼克形容，是破坏援助组织在阿富汗工作的最新一次令人不安行动。又指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任何禁止阿富汗妇女在本国为联合国工作的禁令都是不可接受和不可思议。联合国正是研究禁令将会怎样影响在当地的工作，并且预料今日与塔利班讨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基于对禁令的担忧，联合国已经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未来48小时不要前往办公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日本即将倾倒福岛核废水，特区政府有什么对策。亦都有议员认为，应该在排放核废水之后禁止日本渔农产品进口。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已经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评估对食物安全的影响，预料在排放计划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收紧来自相关缘份水产品的入口管制和检测，但是仍然要视乎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的报告结论。另外，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食安中心去年在恆常監測計劃之外，檢測超過10000個日本進口食品樣本作輻射檢測，沒有超過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睇下文台嘅 Richard， 洗完碗嘅刘太，拖完地嘅明仔，屋企望落干净，其实暗藏邋遢，唔识打扫，难怪变成传染病嘅幕后黑手。 你知唔知新型冠状病毒喺家私家具表面可以生存到几多日？ 喺非常时期，你又识唔识非常正確嘅打扫方式啊？ 电视纪录片《你的家干净吗》？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6:36嘅早上啊，37添，而家啱啱转咗啦，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9%，都系相当之潮湿嘅早上啊。咁啊，白元豪都已经喺直播室嗰度咧，6:00开始晨光第一线噶啦。咁啊，电话咧亦都打咗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 今湿啊， 好湿啊， 好湿啊， 好彩唔系湿滞，一阵都要问下中医师到底。即系咁湿，系咪即系又系要靠呢个拔罐先搞掂先？ 今日咧，即系我都开咗抽湿啦，屋企当然系 吓， 都不消半日啊， 吓 已经一桶啦， 系啦， 真系好厉害。 我话时话，即系我啲环保分子嚟，你知唔知我抽湿机咧？如果我抽完之后咧，嗰桶水我都会用嚟冲厕。 啊，系啊，系啊， 系啊，唔好嘥啊， 啦，可以淋花啦， 吓。 冲刺啦， 冲刺稳阵啲啊！ 譬如抹一啲简单嘅，即系当然你唔可以话我嚟即系冲凉咁样， 系啊，咁 唔 得啦， 唔系几好啊！日洗碗就更加唔得啦， 洗碗就唔得啦， 始终经过机器咁样啊。咁譬如因为嗰啲水未必系干净啊。咁譬如我哋抹一啲简单嘅污渍啦，咁你都可以有好多用途嘅， 系啊， 或者冲刺就最方便啦。 系啊，因为通常如果你喺譬如洗手间晾衫嘅。即係有啲朋友都將喺洗手間晾衫，晾完之後咧，跟住你嗰桶水直接喺個馬桶嗰度倒咗佢，去完廁所之後倒咗佢，方便快捷啊！呢、這個 係啊， 題外話啫。 咁一定有呢啲咁樣嘅小習慣可以幫到個地球嘅。 係啊，好多啲小習慣啊，譬如啲今日咧就清明節啦，咁啊，所以咧即係都切合翻今日咧就係清明時節雨紛紛啊，咁啊出邊咧都真係有啲叫做煙雨朦朧嘅感覺啊。 系啊，咁啊，今年咧就因为正值又疫情已经之后啊，我哋复常嘅生活， 系啊， 咁啊通咗关，咁所以咧亦都有部分嘅朋友们咧，亦都系可能翻咗内地嗰度制造咧，咁亦都有，即系当然亦都有好多香港嘅朋友们喺香港制造啦，咁但系无论你喺边度，都系以示一点孝心啦，同埋记住一样嘢，即系就算今日天气几潮湿，都系提一提大家，风高物燥。即係有好多人都會即係可能會燒下冥強咁樣 嘅，係啊係啊， 留意一下火種， 係 呢個係小心啲嘅，呢個即係每一年都睇一睇啊，春秋二祭嘅時候， 係啊， 大家都小心啲。 其實咧，我見到近呢幾個月咧，雖然話就話唔係話天氣成日都乾燥，其實有好多時都濕啊，又落雨。 但系都有唔少嘅火警啊，即系可能系嗰啲譬如拖板啊，引发火警啊，或者其他等等嘅原因啦、啊，所以就唔好净系谂住咧，即系真系钟哥提得啱啊，唔好谂住今日咧话天气咁潮湿嘅，哇，我想烧啲冥香啊，点都点唔着嘅，点会烧得着啊？ 系 意外真系， 系啊，嗱，咁早两日咧就提过啊，喂，落雨嘅时候或者天呢啲咁样毛毛雨嘅时候咧， 嗯。 落车揸车嘅时候落车入弯啊，千祈要收啊收油，早啲收油啊！唔好谂住好似正常揸车咁样入弯先收油、啊，可能会甩尾嘅。 系啊系啊， 今日就所讲下啲行人， 哦、 行人咧就唔系话喺马路啊，当然喺行人路啦。 系啊， 咁有时候咧有两样嘢，希望大家真系习惯一下。 嗯， 咁关于行人嘅， 嗯， 第一，如果你喺一两架车中间捐出去过马路咧，麻烦。真系望一望，你嘅左边或者右边、 嗯， 有冇车，你先至好行、 嗯。 因为早两晚咧，我就系咁样，即系同个朋友啊，咁啊又系揸紧车啦。夜晚又系咁样啦，喺两个喺隔篱旁边咧，两个车罅中间，就有一对男女咧，打住即系玩住手机，耷低头掂行掂过。 哇、哦！就系喺个车罅嗰度摄出嚟咁样啊？ 两个系啊，仲要系漫步啊。 吓，哇！ 摄出嚟过马路。都算啦，仲要系喺过马路嘅期间，我哋两个望住佢咧，系一路都冇抬高个头望下有冇车啦。 吓， 佢真系大方旨意，即系嗰度仲系即系交通主导嚟嘅。 吓， 即系唔系啲横街。 有冇用高灯温馨提示下佢啊？ 咁啊，嗰个 moment 就冇啊。 吓， 咁即系我哋都收咗油啦。 吓， 咁佢哋两个咧都仲大方旨意，一路打机。一路慢慢行过嗰条马路，咁、 嗯、 啊提一提，真系啊朋友们咧，咁就留一留，即系望一望啊，留一留神，望一望两边啦。 嗯， 有时候好多交通意外咧，驾驶人士要负责， 嗯， 行人都有责任。 哦，系啊，系啊，咁当然你话、嗯、喂，驾驶人士嗰个责任系咪要大啲啊？系、 嗯、 咁，驾驶人士始终揸住嗰部系一部机器，系要大啲嘅。咁但系行人咧，都唔可以话完全啱晒咁啊，阔路烂尾咁啊过马路噶。 系啊，就俾一即系，如果你话两边冇车，行人道我哋见到个人准备过马路，我哋会有一个合理时间去停车。 系啊。 咁但系如果突然间喺两架车中间咧，我哋系睇唔到嘅。 摄出嚟咁样， 摄出嚟咁样，希望呢个明白啦、 啊。 第二样咧就系关于小朋友。 啊 好多时候咧，譬如你揸架车向前行啦，咁、 嗯、 通常喺你左边或者右边有行人路，有啲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即系同架车好似赛跑咁样。当然佢唔系同你赛跑啦、 啊， 可能佢系玩紧、 嗯， 或者系自己好开心地向前走紧。小朋友咧，如果走紧嘅时候，家长通常喺后边嘅，亦都追唔到嘅。咁呢啲小朋友咧，亦都好有趣地咧，系好中意突然之间。走走下嘅时候横过马路嘅， 哦系啊，因为佢哋冇目的噶，冇目的噶系啊， 玩得忘形嘅时候，咁、 啊、 因为咧，前两日就到我啦、嗯，我喺自己屋苑楼下就遇到呢个情况、 啊， 有个小朋友好开心走紧啦，后家长就喺后边，而且仲系隔得几远下， 嗯， 咁嗰个七八岁嘅小朋友突然之间咧，好开心地走下走下，跟住咧。就走咗过马路 啦。哦哟！ 虽然嗰度喺屋苑嘅范围里边、 啊， 大家都揸得好慢。 吓、啊， 咁但系如果佢呢个变成一个习惯咧， 咁啊危险啊！ 咁就好危险噶咯。 系啊！ 希望家长你都明白，屋苑里边大家都揸得慢，系即系个担忧就相对减少咗。咁、 啊、 但系如果你唔拉住佢，咁佢第时出咗马路都系咁玩，咁又点算咧？ 哇！咁就好危险啊！呢、這个 系啊，咁所以。无论是屋苑里边嘅或者街嘅马路就是马路啦、 嗯， 马路就有汽车啦，咁、 嗯、 所以希望家长们亦都教导小朋友拥有一个习惯，就是过马路就是过马路。 要啊要啊，我 过马路都要望嘅。 我作为家长咧，我都有喺呢方面咧就好努力咁样训练自己啲小朋友啊。其中即系细嗰个咪 K 1嘅三岁几嘛，咁佢咧就自己过马路嘅时候咧已经训练到系真噶，即系佢一见到马路咧。佢首先會放慢腳步，然後停低，跟住周圍望咯。即係如果你嗰刻你都未拖住佢嘅話咧，佢就會望啦。啊，要拖住，要拖住，要同你講嘅喎，要拖住，要拖住咁樣嘅喎。 啊，咁啊啱啦，咁啊乖啦， 咁啊乖啊。所以咧有陣時即係呢啲無論啲天氣又好，或者過馬路都好啦，都要小心啲。不過我都即係要再提一提啲叫做行人，天雨路滑，地面咧。 有好多唔同嘅質地嘅，有啲質地咧，你真係會跣到攤攤聲。我前兩日啫嘛，喺個行人天橋嗰度咧，見到有一家三口啦，爸爸就拖住個仔，個仔行中間嘅，我諗都係得兩三歲咁樣，跟住阿媽又喺側邊，即係一家三口啦。咁、那個阿爸咧就行呢個天橋，有啲天橋咧佢就有啲暗斜斜落去嘅。咁嘅位嘅，咁嗰陣時，咁佢咧行呢個斜嘅位嘅時候，可能之前咧因為落過雨嚟，有啲線咧，個阿爸咧成個一線咧就個 pat pat 就坐咗落地下， 哎呀， 都算啦，佢帶埋個仔一齊，佢扯咗個仔落地下，噥一聲，跟住個仔啊，梗係即刻喊到拆天咁樣啦，咁個阿媽咧就。劲无奈，因为你又唔可以话个阿爸，你做咩啊你？咁阿爸自己都唔想跌亲嘅。咁啊，即系所以话呢个天气咧，就提提大家，天雨路滑系真噶。 咁当时阿妈系呵个仔先定呵个老公先咧？ 梗系个仔啦，真系要问嘅。 大家都系小心啲啦 吓。好啦，翻嚟我哋再倾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先睇睇啦，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好啦，天气就睇完啦。咁最近其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港台电视31啊，有一个嘅节目咧，就同呢个恐龙咧系息息相关嘅。恐龙咧，我哋就知道啦，非常之大只嘅。咁啊喺好多文献嗰度咧，或者恐龙骨啊，大家都见到之前，譬如科学馆咁都有见过，恐龙都好大只、啊。好啦，咁啊喺电视部嘅节目入边，你都话到恐龙咧，其实咧，可能有啲系有羽毛，同埋我哋咧知道恐龙嗰个嘅物种咧，只系相当之少，真系几个 percent， 有好多咧我哋未知嘅恐龙嘅品种噶。好啦，咁但系恐龙啊，普遍嚟讲，我哋就系在我哋认知嘅咧，都相当庞大，几大只噶。点解咧？点解我哋人类又唔好似恐龙咁大只，而恐龙就会变得咁大只嘅咧？就陆地生物而言啊，咁恐龙嘅身体的而且确非常庞大，原因就系因为恐龙咧生活嘅年代，植物比而家咧更加容易生长，基本上成个地球咧都系植物嚟噶，所以咧食植物嘅恐龙能够咧有好多嘅能量啊，不断食嘅时候有储咗好多能量，去到长大，再经过咧多年嘅变化，就越整就越大只啦，因为食物够嘛。而且咧，嗱，据讲啊，恐龙嘅呼吸咧，并不是系用肺嘅，而系会用咧气囊呢一种咧就叫做袋状物嘅器官嘅，咁啊呼吸起上嚟咧会更加有效率。所以啊，即使咧就系拥有需要好多氧气嘅庞大身躯，亦都能够喺当其时恐龙嘅年代去到生存嘅。好啦。咁植物性嘅恐龙就知啫，肉食性嘅恐龙呢？原来肉食性嘅恐龙呢，都系冇办法维持喺娇小嘅体型。点解啊？佢又唔系食植物，但佢要食肉噶嘛。咁嗰啲植物性嘅恐龙变到咁大只啦，如果嗰啲肉食性嘅恐龙都仲系恩挑鬼命，咁啊真系大家利是咯，唔使知嘢 drop 到佢哋啦。所以佢哋为咗求生咧，个身体亦都越变越大只啦。这个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见到恐龙呢？大部分那些物种都是这么大只，原来都是跟食物非常充足。肉食性恐龙就是因为要吃那些叫植物性恐龙，因为人家都大只了，自己都不可以小只，所以他们的体型都会变得相当之庞大。我话睇好多有关于恐龙嘅电影啊、特辑嗰啲嘅，有阵时耐唔耐都会幻想一下咧，自己万一见到恐龙会点？冇乜点嘅，真系好似嗰啲侏罗纪年代嘅嗰啲电影咁样，匿喺埲墙后边啊，唔呼吸啊，真系冇办法就嗌救命咯。 救命！做嘢做到惊，遇到低收早都就冇命，俾老板插。 喊人都冇计，你冇计。好想天生有父母老豆，仲有咁多每一次都人铺门卖楼，好想跟喺书法内张口就够，太靓鬼叫运多牛。 6:52揾嚟呢首嘅作品系早已听，邓建明救命。25度嘅气温，身有湿度89%。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啦，你头啊，又系时候咧，令到我哋嘅身心灵咧可以放松一下啦。电话侧边啊，已经咧就揾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八，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压力咧，日日都越积越犀利啊！你嘅角色越嚟越重要啊，要快啲教下我哋咧，啲听众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增强翻嗰个心灵嘅力量先至得 ，Circle。 诶，咁都系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去研究一下点样帮下自己啫。 系啊，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而家春天咧，你望出去嗰啲回蓝天啊，回粒粒咧，个心情更加粒系咪啊？ 即系又粒啦，跟住有阵时成日落嗰啲梅雨啊，即系落雨粉啊嗰啲咧。都令到个人咧个心情好似特别凝重咁样啊！ 系啊，嗱，我记得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攞咗支温度计出嚟啦， 系 量度下自己温度嘛，每一日即系可以自己评分啦， 快乐指数咁样啦， 系啦，又俾下即系又试下自己，今日我哋唔使讲啦，你可以试下今日开始咧。就俾一個心心自己先，今日十個心心滿分，啊、你俾嗰幾多心心自己呢？ 今日啊，我又八個啊，同上次一樣。 啊、 哦，好啊，我係俾八個心心自己嘅咁、啊、樣。 小八成日都好好嘅，即係佢嗰個狀態咧都係偏高嘅。 嚇、啊，係咩？ 係啊， 係咪成日太過自我 high 爬啫？可能係。 咁都係你嘅性格係一個好咯，所以今日咧就好想分享一下點樣好好照顧自己嘅咧。 嗯， 有六個好。 哦，六个对自己好嘅办法喎，真系。 系啊，咁嗱，第一个咧就系、是、好似你咁，要保持好心情、嗯、好心态。 系，好心情、好心态。 咁但系点样可以扭一扭自己嘅想法，帮自己去翻一个正面咧？譬如我而家望住窗出边，我见到可能梅粒粒啊，落紧雨啊咁，个、 啊、 心情可能会有影响嘅。但系另一边去谂，其实系有啲咩好嘅咧？就系、是、大地回春啊嘛，即系有。嗯佢先有生命啊嘛， 系即系用唔同嘅角度咧，去到揾翻一啲好嘅事情出嚟。 读书成日教嘛，一个 con 有两面啊嘛， 系啊。 咁点样我哋净系睇到一面，要帮自己去睇下另一边嘅。 嗯嗯嗯。 所以第一个好咧，就系、是、要保持个心态好啊。 第一个好，保持心态好，好。第二个好啦。 第二个咧就要瞓得好啦。我哋成日都话瞓觉都能医百病啊，即系你喺屋企或者而家面对咁高压嘅环境咧。瞓觉真系好需要嘅， 嗯嗯嗯，同意。 因为你越担心，好容易会即系去到一个失眠嘅状态啊，精神好紧张啦。所以你要帮自己点样令到自己瞓得好咧？其实之前都有分享过嘅，我快快都重温一次啦。 好啊。 例如你可以临瞓前做一啲即系舒缓嘅拉筋功嘅 exercise 啦， 嗯， 减少你吸收咖啡因嘅含量啦，饮少啲啡啊。 茶汽水啊，都飲少啲 花茶去代替啦。譬如金菊可以幫助入睡嘅，咁咪可以揀呢啲花茶去飲啦。 嗯嗯。 香薰啦。 嗯。 之前講過最出名就薰衣草啦，即係可能你對香味係有用啲嘅，咁你可以試下用香薰啦。 嗯。 做呼吸訓練啦，咁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幫你瞓得好嘅。第二個好咯喎，呢、這個 好啦，係啊。 第三個咧就係、是、要運動好啊，留喺屋企都要喐嘅喎。 係哦，成日見到咧好多。运动员啊，他们就算在家里都会扭尽六任去到呢动一动个身，就算可能间屋本身都是小的，但是他们都可以不知道跑到多少步啊，又说在家里就算这样很小的不断在家里跑一些很小很小的圈呢，都可以跑到四个钟头、啊。 所以其实呢，我看到网上很多的即鼓励在家里做运动的呢，甚至乎小朋友佢話俾你聽，屋企狹窄都好啦，都有一啲適合嘅運動你可以做到嘅。 嚇、啊，細路仔更加啦！如果細路仔個體積細啊，細路仔屋企咧變相會大咗啊， 其實你挨住埲牆已經做到一系列嘅運動㗎啦，你上網 search 下，最緊要咧要有呢個時間提自己要運動，你都要， 同埋有決心啊嚇。 係啦，運動好啦，第三個，第四個咧就係要有啲愛同好啊，即係個有啲朋友啊， 嗯， 同行嘅人咧，你要去關心啊佢。 嗯，Circle 會打電話嚟關心我嘅，點啊？今日翻工攰唔攰啊？多啲呢啲嘘寒問暖嘅說話係咪會要好啲呢？ 係啦，即其實相互咯。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身邊呢啲人啊，多啲咧就關心，咁啊令到咧我哋關心佢，其實咧都係為自己打氣嘅，係咪？ 咁第五咧就要玩都會玩得好啊，無論即係有小朋友啊，或者你自己都要留翻個時間俾自己咧，都有啲 play time 啊。因為我聽到好多家長咧，唔知道小白有冇留喺屋企咧，都有啲吃力同好攰啊。 梗係有啦，你知唔知留喺屋企啊？哇，嗰、那個精神狀態咧，簡直係你24小時如果喺屋企都要望住個仔仔啊！嗱，佢咧一定係非常之好好精力噶啦，小朋友。第一，而家就唔使翻學啦。咁佢哋嗰啲精神狀態咧，就留翻曬喺屋企。咁如果你喺屋企嘅時候，佢啊，梗係逐啲講，佢梗係扯爆你啦。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同小朋友玩都有一啲好嘅分攤啦。但又或者你自己都要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做一啲你中意玩嘅嘢啦。例如我見我有啲同事中意玩數獨嘅， 係 佢覺得係減壓嘅。我又中意玩一隻棋嘅。咁你自己揾翻一個你中意玩嘅嘢咧，去15分鐘、30分鐘俾自己咯。 嗯，都要嘅。 玩都要玩得好， 係玩都要玩得好啊！又學多咗個好字啦。 咁最尾咧就係食得好啦， 食得好啊，食得好緊要啊，食得好、瞓得好、玩得好、運動好，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好想要嘅嘢嚟嘅喎 ，Circle。 係啊，譬如你話魚類係有豐富嘅維他命 B6， 可以舒緩我哋神經啦。 嗯， 你之前講過就有褪黑色素啦。 係。 奇異果有好嘅維他命啦，其實呢啲都係食得好嘅嘢嚟嘅。 明白明白，咁啊集齊呢五個好咧，咁啊大家喺個生活上邊咧就應該會舒服好多啦，人啊要对自己好啲嘅。好啦，唔该晒你 ，Cycle，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早上6:59嘅时间啊，25度嘅气温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线。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0嘅时间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4月5日啦，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系有白月道小白喺度啦，继续都喺度之外咧，咁啊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Vicky。 系， 唔好意思啊，开错麦系啦，因为平时，就是因为平时有阿 Didi 喺度咯，揿错咗个掣，系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阿 Didi 就唔喺度咯，因为今日咧就红日嚟嘅，咁所以交通组咧都要稍微休息一下啦吓，咁啊都要俾佢哋唞唞，咁啊但系可能晏啲睇下会唔会有服务，转头再更新大家啦。咁但系咧其实今日咧就的而且确咧就呢个红日假期啦，清明节再加上咧其实嚟紧又复活节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嘅封路啊，即系特别系今日咧安排俾一啲叫做掃墓嘅人士，咁啊方便佢哋嘅。咁啊其中啦，咁啊同大家睇睇啦，喺清明节啊前往和合石坟场扫墓嘅话啦，咁啊见到九巴亦都开办咗多条嘅特别路线，咁啊其中来往港铁粉岭站同埋和合石即系桥头路嘅73S 线咧。 73S 吓，冇错噶，73S。因为点解要讲多几次咧？佢系新开嘅路线嚟嘅。 系。 咁啊，和合石嘅巴士嘅交通安排咧，咁啊亦都大家要留意住啦。有61S、70S、73S、74S、76S、279S。咁啊，可能咧你亦都会喺自己屋企楼下嗰度咧，其实见到相关嘅号码，咁啊你就知道啦，系去呢一个嘅和合石噶。好啦。 嗯， 咁另外咧，如果要去到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方面啦，咁巴士公司亦都开办咗一条嘅路线，就系14号 S， 咁啊讲到明噶啦，咁就系清明节嘅特别巴士服务嚟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将军澳嘅朋友咧就睇下会唔会或者要去呢一个华人永远坟场咧就可以用到啦。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九巴亦都开咗咧就系通往其他墓地嘅路线，方便咧就前往就系钻石山坟场、圆圆学院、荃湾华人永远坟场同埋曾祖灵灰安置所嘅。咁路线呢，如果喺钻石山开出嘅话呢，有三号 S 啦，圆圆学院嘅32P， 前往钻石山坟场系 3S， 圆圆学院呢就系 32P， 咁荃湾华人永远坟场 38S， 咁另外呢就係头先提及过嘅曾祖灵灰安置所呢就 52S 同埋56号 S 嘅。咁仲有好多嘅路线嘅，咁其实大家喺港岛方面都有啦，咁大家就可以上返去各个嘅巴士公司啦，咁佢哋因为今日清明节嘅关系啦，所以佢哋都会大大隻字咧就寫咗有啲特別路線咧就提供俾各位叫做乘客嘅，咁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好快脆咁就可以揾到自己咧想坐嘅路線啦嚇， 又方便啲咧。 係啊，方便好多啊，因為呢、這個特別呢個天啦，濕濕立立啦，如果架車可以直接去到嘅話咧，咁方便啲啦。咁如果 大家可能會攞住好多嘢啊嘛，有直車係真係好啲嘅。 係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因為要攞住咁多嘢，所以佢哋咧就會覺得不如揸車啦。咁成日都係講噶啦，揸車咧其實就會拍到。拍到好远，系啦，同埋会搞到大家塞车，咁都唔系咁建议嘅，系啦，咁一表孝心咧，都要顾及埋其他嘅朋友啊，吓， 冇错。 好啦，咁除咗清明节之外啦，咁亦都咧就系复活节，咁复活节嘅假期咧，咁相信有啲朋友亦都可能趁住清明复活，不如一齐嚟啦，咁去内地嗰度咧祭祖加埋去玩，咁除咗系翻内地之外啦，其实另外一个特区就系边度啊？澳门， 澳门 系啦，咁澳门咧，咁大家都系。好喜欢咧，就系去嘅一个地方嚟嘅。咁 因为近啊嘛， 近啊。咁而家亦都有海啦，海方面可以去啦，坐船咧，不嬲都可以去啦。另外就陆路都可以去嘅。 系 啦。咁澳门咧，就大家可能会去嘅时候，就会觉得咧，澳门嘅叫住宿咧，就比较上昂贵。 系。 咁于是乎咧，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方法咧，又系经过交通嘅辦法咧，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叫做住得叫做平啲。點解啊？因為住遠咗嘛。 哦， 好啦， 喺邊噶？ 澳門隔離咧，其實即係黐住澳門啦，有個橫琴口岸嘅，咁係珠海嗰邊嘅，因為佢哋黐住噶嘛。 珠海黐住， 黐住嘅。好啦，咁啊黐住嘅關係，所以你就可以經過呢個橫琴口岸咧，咁啊過關。咁換言之就係你去澳門玩啦，玩完之後你亦都可以咧就係譬如坐翻佢哋嘅巴士，咁啊去翻經呢一個橫琴口岸咧就過關嘅。橫琴口岸咧就24小時通關嘅，咁所以咧你又唔使話擔心話我喺澳門玩嘢咗，會唔會要瞓街啊？係啊，碰到酒店啊，唔使擔心。咁你喺橫琴嗰邊咧準備咗嘅話，亦都可以就係坐巴士過去嘅。咁除咗咧有澳門自己嘅巴士啦，有幾架嘅，譬如25B 啊，澳門方面嘅25B 啊、25B S 50啊、102X 等等之外啦，咁呢個要付費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喺澳門嘅賭場啦，佢哋亦都有專線嘅巴士係可以過到過去嘅。咁去到口岸之後咧，要上啱樓層先至過到關嘅。咁呢個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吓，咁因为横琴口岸咧都系几多层嘅，咁一楼咧就系为澳门方面嘅入境大堂啦，二楼咧就系由出境方面嘅大堂嚟，即系由澳门出境啊吓，咁如果大家要去横琴嗰边嘅话咧，就要上二楼办理呢一个出入境嘅手续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喺过关嘅时间啦吓，都要留意住啊，咁千祈咧就唔好行错路线啦，咁同埋咧就可以谂下呢啲嘅方法啦，即系你话我读宿草都系噶啦，咁澳门有阵时嗰啲可能会贵少少啊， 系啊，都贵噶，特别今次年假咧，应该都有好多人都会过去澳门玩啊， 系啦，系啦，咁年假睇下会唔会去玩，同埋清明一次过去埋啦吓。好，咁电话方面咧，今日朝头早咧都系打俾阿钟哥同我哋讲讲天气过。早晨啊，钟哥。 喂，早晨啊，阿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钟哥。早晨啊，出边系咪都系烟雨朦胧嘅感觉咧？ 嗱， 我有個習慣嘅。 嚇點啊？ 咁你小白日日見我哋都知啦，我係中意裏邊著件短袖 T 恤啦。係 啊 係 啊。 咁啊出邊加件外套嘅。 嗯。 咁今日咧咩叫尷尬呢？尴尬的地方就是当你不穿件外套只穿一件短袖 T 恤你就会冻啦。 哦寒啊。 是啊今日。 但你穿了件是啊但你当你穿了件外套之后你觉得哎呀好像又多得滞这样、 啊。嗯是啊。 那就是尴尬了。 是啊我都觉得是啊我今早出门口都没穿褛、啊。跟住呢、出了门口才发觉哇凉凉地、啊。 是啊。是啊。但是呢嗱记不记得呢早两个月前左右呢那段时的天气呢就是说哎呀即系朝早晚就温度较低啊，晏昼就会热啦。咁、但系咧呢两日咧，我自己因为我都喺街上边咧，晏昼咧都需要着翻件外套咁样。 系系啊，因为都凉凉地啊，即系呢几日啲天气咧好难着衫啊，我觉得。 系啊，所以今日如果你话诶、我都要喺户外嘅机会比较多嘅时候咧，咁亦都希望大家不如都真系着翻多。一件簡單的外套啦，咁、如果你覺得熱嘅，你除你會方便咧，但係凍咧，你上翻嚟著就冇噶啦。 薄薄地嗰啲褸咯，或者風褸咯。 係啊係啊，嗱咁、另外咧，即係正話有冇留意咧？我喺個群組裏邊咧，就專登揀啊，喺你哋做節目嘅時候留言俾你哋啊。 係， 哦係咩？ 點解嘅？ 專登嘅，點解咧？ 因為想考我哋個反應。 哦，唔係、啊，我係考你嘅反應，唔係考你哋嘅反應，因為咧啊。是因为阿小白你已经惯常咧，就系佢系中意做嘢嘅时候咧，佢就做嘢，佢系唔会理嗰、那个信息系喺咩嘅。 哎，我而家睇咗啦， 投入啲系咪？ 而家先睇啊嘛，系啊。咁但系咧，我就想试下阿 Vicky 嘅反应。 系， 如果做紧节目嘅时候有人留言俾你，你会点选择咧？ 咁点选啊？ 我果然见到系两个 tick 啦，即系话你睇咗啦。 系啊。俾你发现咗添，我可唔可以一心二用呢究竟 系咪啊？系啊，你作为一个新人啊，你要知道点样去处理做紧现场节目嘅时候，点样去做一啲咁样嘅嘢啦。当然啦，唔好分神就系小白嘅做法啦。咁但系好似我咁样咧，我照睇嘅，因为我咩老 pat pat 啊嘛，可以 multi task 嘅，一时间处理好多件事都得。 系啊，咁样其实都系个训练嚟 嘅。系啊，系啊，系、啊，都系一个训练嚟噶。 系啊， 所以我知道阵间你哋会打俾中医啊 Terry 啊。阿 Terry 等紧嘅啦，已经系、 等紧噶啦， 等紧噶啦，打咗啦。 咁我收线啦，但系咧，我而家已经喺门口噶啦，所以你哋快啲根据我个信息嘅指示去留言俾我啦。 收到。 哦，好，我如常啊，我如常。 如常系嘛？得，咁啊，就将你嘅信息 好知道， 好快咁样留言俾我啦。吓，我等紧。 好，唔该晒钟哥，唔该晒钟哥。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亦都同听众一齐睇睇啦吓。咁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哇，有雷暴添，咁所以如果大家去扫墓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咁啊，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到清劲南至到东南风，所以都相当潮湿啊！咁啊，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咁啊，稍后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咧，风势渐转增强。咁啊，最低嘅气温咧就会去到19度左右噶。而家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亦都咧就打咗俾啊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 Terry， 系早晨啊 Vicky 小白， 系啊早晨啊 Terry 啊，其实上星期我哋就讲到咧就系拔罐嘅好处啦，咁其实我都想知道咧拔罐有冇话咩人啱拔嘅咧，即系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又适唔适合咧？ 其实咧拔罐都系比较简单嘅，咁啊最主要就系利用一啲嘅吸力啦，吸住一啲嘅肌肉啦，咁所以其实一般大人小朋友咧，老人家其实都 OK 嘅，咁主要我哋会做喺一啲大嘅肌肉嗰度啊，即系譬如我哋背脊啦、大髀啦或者手臂都得嘅，因为你大肌肉咧你先吸实到啊，譬如颈嗰啲位咧就其实好容易跌出嚟咯，咁所以通常我哋做喺大肌肉嗰度位置咯。 哦，依度有阵时见啲朋友咧嗰啲拔罐嗰啲印啊， 系。 颈嗰度都有嘅，咁系呢个咩符 fit 嚟嘅？呢个系 颈都得嘅，不过佢会细，会细啲，同埋有阵时容易跌啊，所以佢会比较 少做或者难做啲。 哦，嗰样扶住得唔得噶？得唔得噶？ 扶 住， 但 系因为我哋要靠佢 几分钟、啊， 我哋要靠佢个吸力啊。咁同埋如果颈嘅话，可能会用个胶拔罐会轻啲，咁就冇咁重啦、嗯。如果玻璃拔罐比较聚啲啦，玻璃嘅话咧，咁就容易跌打烂啦。咁所以屋企嘅话，可能要少用啦。 嗯，其实以前嘅年代咧就未有玻璃噶，会唔会咧就系、是、我纯粹忽发奇想啊？会唔会用嗰啲好似熊猫食嗰啲竹啊？用嗰啲竹咧，系嘛？系咪就系用呢啲噶？ 冇错，就系个竹筒咯，系啦，咁样嚟到做拔罐又可以防火又安全。 咁、 哦、 Terry 落去又 唔咁啊，系咪又攞啲火喺入边绕一个圈之后先吸咁样嘅都系？ 系啊，都系一样咁样去做法嘅，系啦。点即系我哋通常而家做法咧，就系攞啲棉花啦，点咗一啲我哋99度嗰啲嘅火酒啦，跟住咧就会点着咗佢，摆一摆好快噶咋，咁样其实塞入去咧，然后就摆落嗰个背脊啦，即系或者大大肌肉嗰啲上面啦，其实会吸实到噶啦。 我自己咧就未试过啦，即系要都去试一试先得噶，大开眼界。咁但系咧，你话如果我带埋小朋友一齐去？整嘅得唔得噶？我仔仔二年班咁啊，七岁几啱唔啱啊？意思？ 我其实咁睇下佢有冇需要啦。咁譬如咧，小朋友嘅话咧，佢可能感冒啊，好或者系嗰啲佢觉得好痛啊，肌肉酸痛啊，咁、其实都可以去做嘅。因为佢七岁啊嘛，七岁几其实都好多肌肉噶啦，所以其实可以吸到落去噶啦。 哦， 所以冇话小朋友唔可以拔咁样嘅，因为有啲人听过咧，就系话按摩啊，嗰啲都太细唔好按啊，会按亲噶咁样。 诶，冇呢回事噶噃。其实我哋咧按摩呢样嘢更加好啊，小朋友啦，小朋友佢食药可能麻烦啲啦，又或者针灸佢未必俾你我哋。俾你做噶嘛，系咪？咁、其實我哋有種叫小兒按摩喎，即係針對小朋友，譬如佢發燒嘅時候，我哋可以陪佢按摩啦，可以係啦， 即係撳一啲穴位咁樣，係咪啊？ 撳一啲穴位啦，或者其實即係我真係按摩㗎，即係譬如可能捽下同其實順時針捽下肚仔啊，捽下手指啊嗰一啲啦，即係屋企人都可以做到嘛，又安全。 哦，咦，原來發燒可以按摩都第一次聽，我以為發燒淨係攞啲暖嘅毛巾咧，幫佢係咁不斷抹身去到退燒嘅啫。 哦，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啦，其實我哋可以去即係順時咁捽下嗰啲手指頭噶，非常之好噶，係啊。 不過可能係咪都係因人而異嘅咧？ 一般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咧我哋小朋友佢病嘅時候咧，最主要我哋要點樣去做咧？小朋友發燒啊，係咪呢排都好多小朋友病啦，係咪？咁其實咧，任何病咧，我哋都會建議咧食粥嘅，咁食粥。加少少鹽啦，咁啊加陳皮啊姜去煲啦，因為尤其是發燒嘅時候，佢胃口會比較差啦，同埋食咗粥嘅時候先容易咧出汗啊，出汗通常就要好簡單容易退到熱啦，常見就係咁樣啦，咁所以食粥會比較好嘅。咁然後另外啦，頭先阿小華講都係用暖水啦，另外咧其實係熱敷肚仔嘅，熱敷個肚仔，因為好多時我哋講咧嗰個脾胃啊，脾胃要夠強壯咧，要食粥咧都係同一個道理啦。我哋個脾胃好嘅話，我先有氣血去打仗咯。 哦，原來咁嗱，我哋喂講翻呢個拔罐先，係啦，拔咁啊，小朋友其實都可以拔啦，但係拔罐有冇話有啲咩人係唔可以去拔嘅咧？ 其實一般都可以喎，其實如果你咁講咧，除非佢真係好冇肌肉啦，真係好虛弱嘅人啦，咁我哋就真係拔唔到。如果唔係咧，一般人都 OK 嘅喺大嘅肌肉嗰度，你發覺佢咧好實啊，好緊啊，咁樣其實一般都做到嘅。 咁有冇话其实拔罐之间有冇相隔几耐先可以再做一次咁样咧？会唔会可以今日拔完，听日都仲攰攰地，我后日要再去拔先咁样得唔得噶？ 通常咧，你拔到嘅时候咧，会有啲颜色噶嘛，譬如一般常见就会比较红红地色啦。如果有啲咧话淤血好多嘅话，就会 紫色咁样， 紫系啦，紫紫地色啊，或者你拔嘅时候有啲水气喺个杯度或者喺个皮肤面头咁样啦。咁如果通常我哋仲有啲拔罐印咧，我哋就唔会再拔住嘅，等佢啲拔罐印散咗先嘅。 哦，咁好容易理解啊！有印嘅就唔好搞佢，冇印嘅你就可以去拔。 因為你有印嘅，啲垃圾仲未散走啊嘛，咁你就反而散到啲垃圾啲啦。 我又好奇，譬如嗰啲精英運動員咧，咁佢哋都會去做呢一啲嘅方法，拔罐咧，去到幫自己嗰個體適能增強翻嘅。咁佢哋嗰啲印咧，會唔會快啲消失噶？ 身體好會快啲消失嘅，係啦。咁樣去拔罐嘅話，其實一般最三至七日之內就會消失啦。咁當然身體譬如弱啲啊，氣血弱啲嘅人咧，就會耐咯。 咁其實啱啱咧，即係 Terry 都講過啦，就係頸都可以拔啦。咁有冇話特別有啲身體嘅部位係千祈唔好拔咁樣？ 腳板底咁樣應該唔會俾人搞係嘛？ 係咯，或者喉嚨定咁樣嗰啲 喉嚨定啊，好笑呢個。 啲窿就唔会咯，我哋眼耳口鼻你就唔会喺度拔啦，系啦。咁其实总之系主要大肌肉啦， 咁樣。咁其實肚仔都可以嘅，肚仔係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胸口我哋就會少啲噶啦個做法。 係咁啊，有啲聽眾咧就梗係會諗啦，哎不官咧，而家咧我喺啲叫做咩電器鋪嗰度咧，都買咗啲佢係聲稱嘅不官嘅，咁啊又話係真空啊，好好嘅。其實呢一類咧，可唔可以即係自己做咁樣嘅咧？可？ 其實都可以嘅，係啦，都可以嘅。即係咧，譬如我啲病人都話嘅，即係有時我因為佢針灸有啲拔罐印嘅咁樣啦。佢話：我啲酸痛我自己拔下啦。其實都可以嘅。咁拔罐咧，一般咧嗰個罐咧留喺嗰個身體表面咧，大約八至十分鐘啦，即係一般人。係啦，因為拔得耐嘅話，其實會容易有水泡嘅。係啦，水泡都唔係問題嚟嘅，其實都冇乜人問題，佢都會好容易散嘅。只不過咧，我驚即係一般市民未必識得處理嗰啲水泡。 梗係我係一般市民啦，我見到個水泡我驚㗎。 因為 Vicky 自己都有一 set 啊，我自己都係啊，咁我會其實 有得閒篤下咪，都即係彈下自己咁樣。 係啊，特別膊頭嗰啲位咯。咁但係其實咧，我就最擔心咧就係我拔錯位，係啦，就會越拔越衰咁樣咯。 哦，你下次試下拔下塊面啦，不如兩個面珠燈嘅位。 咁有冇啲咩位置其實我哋自己喺屋企拔嘅時候要小心啲嘅 ，Terry？ 但其實咧，你只要咧將佢啜咗落嗰個即係嗰個身體上面咧，其實佢大約留八分鐘咧，一般就冇咩不適嘅。你會發覺咧，啱啱出嚟，覺得咦係，即係紅紅地，又覺得好似鬆咗，其實都 OK 嘅。一般就好難拔錯嘅，所以點解好多人屋企都會有一啲嘅拔罐啦咁樣。 所以都係安全嘅呢一個。 係咯，咁如果你話市面上有啲叫真空拔罐，咁佢同火嗰、那個其實個功效會唔會打咗個折扣㗎？ 我自己就中意用火多啲嘅，因為加埋有個温通嘅功效喺當中啊。咁樣抽氣咧，頭先有啲接衝方法啦，譬如同啲小朋友做，你因為用火去喐咧，可能會即係驚整親佢啦。又或者譬如嗰個頸嗰啲位置咧，有時因為你做玻璃罐，佢都有個 size， 有嗰個尺寸嘅限制咧，咁即係膠嗰啲抽氣拔罐咧，就會容易細啲。咁你都算跌落地下都冇咁危險咯。咁所以我自己就喺診所就會咁樣做咯。 拔罐就了解咗好多啦。咁拔罐都算係一個咧，即係叫熱力嘅叫救援嘅方法啊，或者治療嘅方法。有冇啲係冰冷嘅治療方法㗎？其實？ 其實我哋中醫真係比較少，因為我哋好重視嗰陽氣嗰個運行啊。係啦，因為如果譬如話咧，我哋去凍敷一個嘅位置啦，譬如假設咧，你覺得好痛，你凍敷嘅話咧，我哋會覺得咧嗰個氣血更加容易凝滯住、棘住咗喺嗰個位置，咁更加難好咯。所以我哋一般好少情況會凍敷嘅。 咁所以咧就呢個就係中醫啦，同西方嘅醫術啊，譬如同物理治療師用嘅方法咧就有所不一樣啊嚇。咁如果大家對於拔罐咧係有興趣嘅，或者可能耐唔耐都拔下嘅，咁大家就視乎翻自己身體嘅狀況啦。咁有必要嘅話咧就可以問翻一啲註冊嘅醫師嘅。今日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啦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再講過咯，唔該曬 Terry， 好， 拜 拜。 Bye bye。 時間嚟到早上嘅7:29啦嚇，咁啊拔罐咧，我自己都唔係話即係冇試過啊，咁啊有機會我都覺得可以試，會唔會有一種感覺係即係成個人血氣行都暢通咗㗎？ 個人會好似飄起咗咁啊，輕咗應該話，係、因為好似真係將一啲垃圾抌走咗之後咧，個人啲重量咧、好似冇曬咁，係啊，好舒服嘅，所以好多人其實都好喜歡做 嘅。咁啊，大家有機會就試下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通电话，李强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俄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不单止促进各自发展振兴，亦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李强又话，中国愿意与俄罗斯紧密协作，两国政府部门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华社引述米舒斯京话，

曾偷偷哭吗？ 虽然做咗人妈咪，近年咧亦都减少咗幕前嘅演出，但心底有个歌手梦嘅张明雅，决定自知推出自己嘅作品，搵嚟张家成作曲、编曲、监制，陈长天填词。 我愉快吗？这会是我想得到吗？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明雅《我愉快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早晚嘅部分地区咧能见度咧系比较低噶，而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就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咧系吹咧呢个强风噶。咁而展望咧星期四就有几阵嘅骤雨啦，而稍后嘅局部地区咧都有雷暴，随后两三日嘅天势咧，即系个风势咧，都系逐渐咧系比较增强嘅。最低嘅气温咧，大概咧系19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嘅。 嗯，咁啊2至3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三嘅早上啊，咁啊就出边咧就雨，即系清明时节雨纷纷啦。头先咧即系同钟哥倾电话嘅时间咧，即系再早啲啊，6点几嘅时间啦。咁都有讲过，就系有啲朋友我自己都见到啊，天雨路滑咧，就真系会跣亲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听众咧喺出入嘅时候，即系鞋方面咧，揾翻啲 防线 嘅，系啦，防线嘅就好啲啦吓。好，今日咧除咗讲下呢一个清明节之外啦，咁啊，仲有一个咧都想同听众一齐讲下啲新科技嘅嘢，虽然唔系。话就话新啦，咁但系都系啲我自己就觉得几无聊嘅嘢嚟嘅，系咩嚟嘅咧？咁样好啦，咁啊话说咧喺坊间咧有一种叫做神器啊，咁啊做咩嘅咧？专系俾一啲人咧就拍拖，叫做远距离拍拖，即系嗰啲 long 啲啦，简单啲嚟讲，咁嗰啲 long 啲咧，咁啊佢哋成日都系冇得见啊，各样嘢啦，好啦。咁啊，甚至乎佢哋 kiss kiss 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對住個 mon 啊，又或者係係啦，對住個 mon， 甚至乎對住個聽筒，以前對住聽筒就係咁一聲咁啊 kiss 咗落去，咁好 sweet 咁樣嘅。啊，而家咧我見到一個咧，即係呢啲真係無聊發明嚟噶，都幾無聊，因為咧佢咧係可以有個 device， 有個裝置咧，就將你個電話。就插入去嗰個裝置入面先，即係好似下低個座咁樣啦，佢插入去。 即係插電位。 插電位係啦，插入去。咁佢嗰個座咧就好搞笑嘅喎，咁佢就唔係俾你插電嘅。咁你嗱，假如我已經同我太太喺度咧就視像緊啦，視像緊嘅時候咧，咁但係我可能譬如我出 trip 咁樣啦，跟住咧我好掛住屋企人，我又掛住弟仔，又掛住點樣喎，咁我咧就可以咧就對住。我嗰個左，佢有個咧，好似一個唇咁樣嘅 design 嘅，一個唇咁嘅 design。咁我咧就可以對住嗰個唇咧，就 kiss 一下，咁樣 kiss 嘅。好啦，咁佢咧就會記低咗我嗰個接吻嗰個嘅嘴個形狀個 shape， 嗰個喐動。好啦，然後咧，當我同呢、這個太太又喺另外一邊啦，或者我仔仔喺另外一邊咧，咁佢咧又同我又一齊 kiss 咯。咁佢嗰邊嗰個裝置咧。佢就會將我佢嗰、那個叫做分析咧，就放翻入去佢嘅裝置入邊，就做翻差唔多相應嘅唇嗰個嘅狀態，就代我錫咗我其他蛋。 哦， 呢、這個咁嘅設計咧，我初頭睇落嘅時候啊，都幾 sweet 喎。 嗯， 但係諗下咧，其實我都覺得幾把鬼嘅。係啦，因為咧你真係第一人嗰個温度取代唔到啦。咁佢你都明知道佢都係我就咁目測啦。我估佢都系直胶嚟嘅啫，不过入边有啲嘢可能少少喐下喐下，跟住就话俾你听系真系记忆咗嘅。佢系咪真系记咗我又唔知噶？ 嗱，知点解你小白拣今日讲啊？今日清明节啊嘛，呢啲咁样嘅题目啊，呢啲咁样嘅产品啊，即系留翻先讲啊！呢啲嘢真系。 整嚟做咩咧？多餘嘅，錫唔到咪錫唔到咯。咁咧即係等於咧，以前咧，我哋僆仔時代，啊，好掛住你，好掛住你啊！ 以前用聽筒噶嘛， 唔使聽筒 我有拍拖嗰陣時候， 聽筒都未有，即係唔用打唔到電話嘅時候啊。 哦，寫信。 写咩信啦？ 飞鸽传书， 攞住张相，你锡张相就当系锡咗啊嘛，即系咁样嘅啫嘛。 咁，我又唔知道，原来呢个套路。 好挂住你，好挂住咁锡张相，咁你就觉得好似将你嘅心意传递咗俾佢噶啦嘛。 哦， 咁而家跟住就煲电话粥， 煲电话粥， 即系以前僆仔未必屋企人俾你打咁耐电话噶嘛，咁咪用呢啲传情咯。跟住到可以打电话嘅时候，打电话， 打电话啦。 咁而家就整个咩啊？整个纯。整个药型喺度， 系啊系啊， 你锡落去啊，软粒粒，软粒粒啫。咁呢啲同你自己喺屋企买啲即系大人用嘅嘢， 我锡自己个手都得。 系啊，有咩分别咧？冇分别噶嘛。你已经视像咗啦。仲有，记住一样嘢。 嗯。 咁呢个喺日本嗰边发明噶嘛。 嗯。 咁日本其实另外有一个调查出咗咧，就系话越嚟越多年青人啊，即系不论男女啊。是不想拍拖 的。哦，是啊。 即他们不想拍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想有身体接触。 嗯。 啊，这个是啊，这个很大件事啊。 怕麻烦。 是啊，不是怕麻烦，不想有身体接触啊。即等于即我们好用一个好即叫不要离地很贴地的方法讲啊。就 是 连咸湿都唔想啊， 吓 咁就几大件事嘅。 系啊， 你而家仲整呢啲咁样嘅嘢出嚟，即系想点咧？ 好啦， 即系令到佢哋，你不如继续你呢个谂法啦，呢个路向好咁样啊。 吓，先唔好咁紧张住先。呢个咧，我都系踩佢台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头先讲过啦，系多鬼鱼嘅。好啦，咁但系佢亦都延伸到咧，其实即系人同人嗰个嘅联系咧，除咗系我哋。就咁面對面接觸之外啦，其實佢哋而家有好多方向咧，就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網絡，甚至乎而家我哋有 5G，將來亦都已經研發緊嘅 6G，去到咧就令到我哋嗰個人同人嘅距離拉得更加近。例如我喺香港，跟住另外有個 friend 喺北美嘅，或者將佢變成一啲銷售嘅模式咧，可以點樣做咧？而家咧佢有好多嘅裝置咧，開始加上佢嘅電話嘅時候咧，因為電話佢做唔到咁多嘢啦，咁就有啲外置嘅裝置，佢就喺加佢電話入邊，加咗入去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透過 3D 打印啦，又或者係透過一啲叫做原子嘅結合。因为我哋嘅气味其实是原子嚟嘅，好啦，例如我喺北美嗰度啊，有一个嘅叫做美食博览，咁佢入边咧就提供咗个网上服务，将来嘅世界就可以做成点咧？佢提供网上服务嘅时候咧，例如佢炒一碟嘅菜或者煎一个嘅牛扒，佢嘅味道咧可以经过佢嘅分析之后啦。然后佢就将呢个色牛，又好似头先个 kiss 个原理一样 ，send 咗过嚟我呢个装置嗰度啦。我个装置咧就可以有一个叫好似原子合成器咁样，佢就将嗰啲味道咧就做翻出嚟，然后我就可以闻得到，甚至乎咧有啲例如我买布啊，买布匹咁样，咁我咪要摸一下啲布嘅啊，鞋唔鞋啊，系咪丝绸啊，定系点样啦？咁佢亦都可以用相關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個觸感咧可以離遠，就已經感受得到啊！嚟呢個布嘅展覽，我可以摸到呢塊布，原來個質感係咁樣嘅，咁我就可以選擇。 點解小白又係將呢個題目擺清明字講啊？ 係， 即係呢啲文嘅嘢咧，得個文字。你同佢聞叉燒有咩分別呢？係冇㗎，即係都係得個文字聞啊！哇、哦，哇，好正喎、 啊，即係 好香啊，都係咁樣嘅啫、啊。跟住我想，即係你做咗嗰啲另類朋友啊，你都可以舐下， 係啊， 我而家連舐都冇得舐喎、啊，大佬，即係咁將來嘅世界即係眾成世界嘅咁。 冇問題㗎，但係起碼佢促進咗呢個世界咧。嗰、那個進步，咁大家咧就喺以後無論買嘢又好，食嘢又好，選擇又好，肯定咧係多咗嘅。你話清明節咧，係今日係清明節，咁有陣時如果有咗呢啲裝置咧，我哋用得耐咗嘅話，你可能會覺得，咦，我將呢個裝置。又放喺先人嘅墓前嗰度，可能佢都可以感覺得到，咁我個心靈上又得到啲安慰嘅喎、 先人先咗就即係等佢安安樂樂啦，仲俾呢啲塵世間嘅嘢等佢去即係拉翻 留戀， 留戀何苦咧？ 地上嘅人 真係。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在网店勤力 尽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至那一天。时间莫等。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一首歌嚟自李克勤的原作。 其实呢我呢几日呢就睇咗一篇新闻呢，我觉得好有趣。咁其实呢个呢唔係一个新新闻嚟㗎啦。即係之前可能十几年前已经出现。 真係唔係新新闻，即係旧闻啦。 旧闻 咁唔係叫新闻啦。 但係佢又有新发现啦嘛，因为。 咁啱啦。炒冷饭都好食。 好嘢啊。 係囉，我最鍾意食炒冷饭。我炒饭 OK 㗎，喺屋企煮得。 叻啦係咪。 粒粒分明㗎啲米。 好叻啦。 好嘢好嘢好嘢。 下次煮嚟你食，好多嘢未煮。好啦，咁系乜嘢呢，就係。发现到咧，就系植物咧，就系真系会出声。 哦， 系啦，你哋有冇听过之前 听过， 系 咁你有风吹过嘅时候，佢咪 咁 样咯。 咁嗰啲风声， 我应该话咧，我有听过啲人话植物咧系会出声，我冇听过，即系我唔会听到植物啦。喂喂喂喂，咁啊？ 其实我系想问，我问得衰。 植物语语系咩声啊？即系落嗰啲雨系咩声啊？ 系。 沙沙声有咩？沙沙 沙沙的 雨 啊嘛， 有声咯，讲咗俾你听啊嘛。 沙沙的 风系咩声啊？呼呼呼呼风声，咪有咯。即系植物系咩声啊？咪植物咁嘅声。 我听咗，我真系上网，因为我系睇文字先嘅。咁我睇完文字咧，我上网睇嗰啲片咧，咁佢有放大嗰个声音，因为正常我哋人系听唔到嘅，咁佢就放大咗咧，系点嘅咧？就系。 即系你扮得似唔似噶？ 嗒嗒声咯，我扮得似唔似？真系嗒嗒声。 你呢一个系咩品种嘅植物先？ 佢哋大概都系咁，系啦，佢有仙人掌啦、 啊。 系定夹竹桃啊？ 佢哋收翻嚟嘅声都系咁样，只不过可能啲频率唔同啫。怕丑草佢自己收埋啊！ 佢唔系嗒嗒声噶，怕丑草系咦好衰噶，咁样噶。 系啦，咁样。咁我就听到呢啲声咧，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即系其实喺我哋以前未认知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唔识出声噶嘛？但系原来当佢哋缺水或者俾人哋斩啊剪嘅时候咧，原来佢会发声。咁呢一个系我哋人系听唔到。咁但系研究咧就系话，其实咧啲昆虫咧系应该会听到嘅。咁然后咧就可能会帮嗰棵植物唔知点样去。令到其他可能OVV 落去我都唔知啦。咁但係原来呢啲昆虫係会接收得到㗎喎。而原来植物唔单止係佢能够发出声音，佢仲听到声音接收声音喎。点解呢就係、是、当我去睇新聞嘅时候，然之后睇好多唔同嘅报道啦。咁原来都有人做好多嘅研究呢，就係佢哋就係、是、听到当啲植物听到一啲昆虫咬葉嘅声音，即係啲可能应该是这样，可能昆虫好听一点。听到咬树叶的声音，原来他们是会有些防御机制是会发出来的。 好、哦、即是怎样走啊这样啊。 是那又不 是。走啦。 即是他们可能是会震动咯。是他们的表面会震动咯。咁我会继续睇嘅，可能你就会諗啊，係咪其实啲植物係 feel 到有昆虫喺度咬佢嘅震动，而佢有一啲反应出嚟啊。咁原来唔係喎。原来呢一啲嘅实验呢，佢係播出嚟俾啲植物听㗎喎。 哦， 即系啲人员咧，即 系呢个系实验啊， 系 啦，实验嚟嘅， 系啦，啲人咧佢就会记录咗，记录咗收咗一啲昆虫咬树叶咬植物嘅声音，然之后播俾棵植物听，咁、而大部分嘅植物听完咧都系会有嗰个反应嘅，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哇，植物原来佢都系可以能够听， 唔系咁做完呢个实验啦，即系我哋知道啦，植物会出声啦，哇！如果俾嘢咬，即系俾嘢咬，俾嘢咬咧，佢又会咁样啦， 佢俾蚁咬就会咁样啦。 如果干咧，就会叫你喺隔篱 肥水我、啊， 肥水啊，肥水啊， 肥 水我咁样啦。咁知道又点咧？ 帮助啲农业咯，好好噶。其实我自己即刻哇！如果我上片我天台嗰棵、 你呢个导向咧？其实即系证明一个心底善良嘅人。我嘅导向咧就谂 做咩啊？ 如果我个人本身系好好嘅，例如我就系因为怕残忍，我唔食肉。咁嗱，同中国人冇关啦。我纯粹怕残忍，我唔食肉。但如果俾我知道咗，弊家伙，原来植物 有声嘅， 有声嘅， 会生长， 佢又会有 feel 到嘅。痛啊，或者 我 锯 佢嘅时候咧，又会出声嘅。 系咯， 咁我哋应该点咧？连植物都唔食，即系而家咧已经话唔好食，即系要食素啦。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连素都唔食得，咁我哋即系食咩噶咯？ 你已经用豆去到做嗰啲再生肉出嚟啦，人造肉出嚟啦，但系豆都种出嚟噶嘛，即 系 豆都会嗌咯。 但系而家因为咧都未揾到究竟佢哋发声嘅源头系点样，其实我有谂过噶，会唔会就系当一棵植物其实缺水嘅时候，可能佢啲细胞佢爆裂，缺水啊嘛， 即系你用科学方法解释翻件事， 系啦系啦系啦，咁会唔会就系嗰啲？嗰啲声就系爆裂嘅声音咧，即系有可能噶嘛？ 即系你个谂法系细胞爆裂， 系啦，即系呢个我自己谂嘅，我唔知系咪咧，因为佢未揾到个原因出嚟啊。咁我觉得几有趣。 即系无论任何植物咧，我觉得有一种啊，真系唔好有即系大家对佢任何幻想啊。即系我因为我哋经常食嘅，就 系 香蕉啊，因为成日都食香蕉， 系啊。 咁大家真系唔好呢一样嘢留翻俾我哋食啦， 系啊， 唔好又有生命， 呢 个 唔好， 就好难搞啊咁样啊。 系咁，但系知道咗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系你十几年前你冇谂过会咁样得出嚟噶嘛，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发现噶嘛。咁我觉得人类系真系不断进步紧嘅。 不过对呢啲咧所谓嘅，即系对一啲原本我哋以为系冇嘢嘅嘢，俾咗一啲嘢佢啊。咁我成日觉得系一啲拟人化嚟嘅，好多时候用咗人嘅角度，人类嘅角度去判断翻嗰一样嘢嘅。嗱，所以咧，小白养宠物啦，好多人都养宠物啦。我成日都话啊，系咪真系识倾偈噶？我问亲养宠物嘅人都话，梗系识啦，梗系识啦。 中国梗系识啦。 啊，你都系啊， 系 啦。阿碧琪又养狗仔咁样，梗系识啦咁样。咁我成日我冇养小动物噶嘛，真系识。咁如果系狗仔识同你沟通，一只蚁识唔识咧？咁但当然识啦，因为有蚁盒噶嘛，系咪先？你会知道有可以 黄蜂都识嘅， 系黄蜂女咁样啊，蜘蛛都识， 蜘蛛都识。 咁你成日会有多无限嘅谂法，我同佢沟通到嘅，我同佢沟通到嘅。咁但系站喺我哋即系另外一啲冇呢啲接触嘅人士嚟讲咧， 冇啊，應該唔得嘅喎，係咪你哋諗多咗啊？以人法嚟嘅啫，即係植物其實一樣噶、 嗯。 即係我阿 Vicky 講完呢、這個，係咪真噶？以人法嚟嘅啫，諗、 嗯、 多咗啦，好似人咁會有聲啦。 哦、 如果我缺水會出聲啦，我缺水都出聲啦，係咪先？ 係咯， 即係人類諗嘢嘅思維模式嚟， 套入咗去植物嗰個諗法上邊。 可能原來佢唔係喎，原來佢係缺水嘅時候就話：，誒、哎，我好開心啊！ 正啊，我即將 好 開 心啊！ 原來佢係咁樣諗法嘅喎。咁我哋只不過係會唔會我哋用咗我哋嗰種思考模式諗咗？嗰啲嘢啊嘛， 嗯， 系啊。 不过咧，即系都系有趣嘅，因为当我哋人类知道咗植物佢系会， 嗯、 我哋唔好理佢原因系咩先，但系佢识得发出声响咧，咁、 嗯、 即系代表其实佢同外间嗰个连结咧系一定有喺度嘅，因为即系有因有果嘛，咁啊有咗呢一个有咗一个情况，跟住佢先至会有个声音出嚟噶嘛。咁、 嗯、 呢个系一个系好重要嘅连结，即系话其实植物咧同其他嘢唔系话净系佢。自己喺度生嘅，其實佢哋係有個 connect 喺度嘅，咁、 嗯、 個 connect 咧就可以諗好多嘢啦。我記得咧以前咧睇過睇過一個 case 咧都幾得意嘅，咁係一個外國嘅法庭咧，咁佢就擺咗棵植物，可能有啲人都聽過，擺咗棵植物喺度。咁其實呢一單係一單兇殺案嚟嘅，咁佢咧。嗰陣時就冇呢一個證人啦， 係 啦，冇證人啦，咁啊淨係得棵植物喺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打官司嘅時候咧就直頭攞咗棵植物，去到咧就係做一個證人嘅角色，佢點樣做咧？佢就即係又係嗰啲擺曬嗰啲腦電波嗰啲圖喺度啦，咁佢咧就叫個植物咧去到睇翻唔同人接觸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假如我係兇手嘅，我行過入去呢間房仔，鍾哥行入去呢間房仔 ，Vicky 行入去呢間房仔咧。原来个植物咧所发出嚟嗰个嘅频率咧系不一样， 嗯、 而呢个咧系可以用科学嘅数据咧去到证明到嘅。咁、 嗯、 所以咧即系想讲嘢就系、是、其实植物咧佢对于外边嗰个环境又好、 嗯， 甚至乎对人，甚至乎又系其他嘅生物咧，其实佢哋系就咁睇呢啲 case 科学上面，即系佢表证成立啊嘛，就系、是、话原来对我哋身边每一样嘢咧，佢系有一个认知，同埋佢系接触紧，而且。佢就係有個記憶嘅，咁佢梗係唔係用個腦去，因為佢要記得，譬如佢知道個畫面，我喺嗰刻，我吉個人一刀嘅，咁佢好驚啊，佢會唔會嚟攻擊我㗎？佢唔會諗同唔同情嗰啲嘅，我相信，但係佢會諗話呢度咧就發生緊一啲好重要嘅事，咁佢咧就會覺得佢受到威脅，佢未必會諗佢驚，因為佢冇可能冇心情啊嘛， 其實。 但佢會覺得佢，因為生物咧就會諗佢自己會唔會生命受到威脅啊嘛，咁、佢受到威脅，佢就應該有個機制去到令到自己唔會再被嗰個威脅所限制住。 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就希望真係佢哋可以懂得人類語言啊，嗰啲植物咧， 係啊，我都想啊， 大聲啲添啊，即係譬如啲人行山咧，或者再抌低啲垃圾嘅時候， 哦係喎， 喂喂走啊，靚仔， 執翻個垃圾， 執翻啲嘢先，即係主要係咁樣啊，即係等嗰啲植物咧自己出聲，叫啲人攞翻啲嘢走。 咁如果啲行山人士周圍辯解嘅時候，佢應該多謝定係點？ 好難啊！ 喂，嗰個又係肥料。但系我哋人类的角度嚟讲，嗰、个咧系污糟话， 系 啦， 喂喂喂，阿叔借尾啊，讲声唔该借尾先啦、 啊， 你都讲声唔该借尾咁样， 有礼貌啲啊， 系啊， 但都相当有趣呢、這个，因为植物佢发声到底将来嗰个世界会变成点 咧 咁， 所以咧即系之前咧咪有两套，一套就阿星爷嗰套《回魂夜》啦，因为佢嗰个 系 就抄翻之前嗰、那个。Leon to professional 咁 样啊 嘛，即系都系揽住棵植物，你同佢讲嘢，你以为佢个人有问题，原来佢冇问题啊，你有问题啊， 系啊， 佢哋有预知能力、啊， 原来植物都冇问题噶、 啊， 我哋唔知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上嘅八点十分啊，今日咧就公众假期咧就冇财经嘅，咁我咧就想同大家讲讲一样嘢，就讲 下 去有 香港冇， 香港冇啫， 美国有。 有啊， 美國有，歐洲都有，係啊，好多地方都有嘅。咁香港 馬都有， 都有，佢哋都有。咁我 天氣就周圍都係一樣， 天氣係 25度啊，相對濕度89%啊，大致多雲。咁啊睇睇今日，咦，最低氣温19度喎，啲跌翻一字頭喎。之前天氣都講啦，預測嘅時候話，有機會會下降少少，唔真嘅喎。 嚟緊呢幾日啊，咁啊氣温都會跌到落去嘅19度左右啊。 唔係，獨留一句，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 係啊， 係啊。 小心啲啊！ 所以我话咧，如果大家去清明扫墓嘅时候咧，啲扫墓一定系去啲远啲嘅地方噶嘛。咁嗰度如果突然间落起大雨上嚟咧，其实都几麻烦。 喂，反而呢一个咧，话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咧，会唔会吓到一班想去扫墓，但系又唔系孝子贤孙嘅人唔敢去咧？惊俾雷劈咁样，唔敢去。 我等阵会照去啊！ 等我搵把木嘅遮出嚟先，挡挡佢。 所以平时啊。孝顺啲，孝顺啲， 梗系要孝顺啲啦。 系 今日咧想同即系两位拍档咧讲讲呢个就系咩咧？一个地方，佢咧就位于挪威嘅北极圈。嗱，挪威咧其实都喺呢个北极圈附近嘅，咁佢有部分嘅位置都喺呢一个北极圈之内嘅。好啦，咁佢真系 好熟嘅， 系啦。我就知道你熟， 我熟嗰度嘅森林， 我净系熟嗰度嘅挪威三文鱼， 都得。 我系读文学作品，你又挂住饮饮食食，我哋真系两个世界嘅人嚟嘅，真系。 喺嗰度 挂住挪威的森林，你又挂住三文鱼。 喺嗰度咧有一个 破坏晒啲意境 位置咧，呢个都系几值得去嘅。嗱，我冇去过啊，我冇去过嘅。其实佢2019年嘅时间咧，就发生咗一件得意嘅事情，系咩事咧？嗱，佢呢一个岛嘅名咧就叫做索马洛伊。咁佢有一个叫做夏之岛，即系譬如Summer Island 咁上下嘅意思啦。因为咧佢位于嗰个嘅叫做地球嘅纬度咧，佢都系同北极系一样嘅，半你大概你当咁谂啦，半年系日头。半年係夜晚，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喺早兩年嘅時間咧，咁佢哋就有一個立法啊，佢哋真係啲居民咧，其實幾百人嘅啫，投票咁樣，投票做咩咧？就廢除咗24小時制，廢除20，好奇怪喎呢個。好啦，咁當然啦，你話今日咧，你如果去到呢個地方咧，佢都有個24小時制喺度嘅，但係。佢系爱嚟咧，俾游客用嘅。因为我哋如果我哋去到，我哋唔适应噶嘛，咁佢哋冇24小時，咁喂，如果我班机几点啊咁样，又或者系喂架车几点，咁我哋唔知噶嘛。咁但系佢哋咧本身嗰个嘅居民嗰个嘅生活模式咧。佢哋就廢除咗24小時。 唔係香港就好多闊太都廢除咗， 肯定係啦。有好多學生都廢除咗。 我瞓到自然醒啊嘛， 一兩點先起身之後就 high 個 tea。 係啊，即係佢哋無時無刻都係做自己想做嘅嘢。佢哋廢除咗24小時， 因為生活咧喺佢哋眼中係一個美學嚟，就唔應該俾一啲嘅枷鎖，俾嗰啲滴滴滴咁嘅聲咧，去到扼殺咗自己。 好高層次㗎， 好高層次。呢個高層次嘅。嘅品味啊，甚至乎咧，连欧洲嘅朋友咧，就挪威呢个地方咧，佢哋都好想沾染一下。 所以迟啲你唔好揾我啊，话你听，即系我就嚟过呢啲生活啊，即系24小時冇咗噶啦，咩六点啊，关我咩事啊，即系关我事啊，我中意几时醒就几时醒，系咪先？ 我系中意瞓到夜晚11点， 系啊， 我先食早餐。 奈我咩可咁样？所以我以后咩啊 ？All day breakfast， 咦？你咧，钟哥你都好适合去呢个地方旅游，直头去嗰度 居住啊， 玩佢。一头半个月起码都走唔甩啦， 一年半载啊！ 因为佢哋啲居民咧，真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去到咧就系生活啦，就好似我哋头先啱啱讲过自然醒，咁自然醒佢哋就觉得系啊，因为我哋本身已经同24小時咧就脱咗钩，佢半年都系日头嘛，半年都系夜晚啊嘛，咁佢哋咧相对嚟讲咧，原来。啲科學家研究翻佢啲行為，相對嚟講咧係更加守規矩，即係例如好啦，當你想瞓覺嘅時候，你想瞓覺，但可能你都仲係日頭嚟，你望起上嚟都係日頭嘛，但因為你攰啦，你就瞓覺，你就有一個作息嘅。咁啲居民咧就會按照翻自己嗰個身體嘅需要，我攰啦，咁我就休息啦。我唔會諗而家係日頭定夜晚，因為對佢哋嚟講，我望出去幾時都係日頭，或者望出去幾時都係夜晚，睇睇下你邊半年嘅啫咁樣。咁所以佢哋就會按照翻自己嘅身體嘅需要咧，就去作息。我肚餓啦，我就去食嘢。咁佢哋呢個咧，就真係沿用翻人類最基本對食物嗰個嘅。規矩，因為而家我哋一日有三餐咧，喺啲營養師定啊，或者大家個腦入邊由細到大就學習咗而記咗，一日有三餐營養均衡咁樣嘅生活模式噶嘛。但係其實以前咧，佢哋就會覺得人類應該係當我開始 feel 到肚餓嘅時候咧。 我先需要進食嘅。 嗯， 平時如果太過按照住三三二，佢入面嘅份量係多嘅話咧，就會形成即係好似而家社會嘅肥胖嘅問題。 嗱，咁你下個禮拜二朝早問一問阿咪咪，即係問一問阿咪咪， 都好喎、 啊。问一问佢，我哋咪真系一定要食三餐咧？然之后下个礼拜三再问一问阿 Terry， 佢就梗系会同我讲话一定系 要 按照定三餐 进食咧，系咪要准时休息咧？十一点唔可以唔瞓咧？系咪咁样啊？ 系啦，咁而家呢一个嘅位置咧嘅生活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咧无论系学习定还是系进食。休息去玩， 心情咧？ 佢哋咩点样心情？ 即系佢哋个心情都系开心。 佢哋心情都系开心噶，因为佢哋应该去到最高嘅境界，是时间于无物啊嘛。佢哋系瞓觉可以瞓到自然醒，系、啊。咁佢哋个压力都有嘅，即系佢哋都要赚钱。嗱，佢哋嘅赚钱咧个 pattern 咧系咁样嘅，因为佢哋都系靠你都话食三文鱼啦。咁佢哋就好靠呢啲嘅渔获去到维持佢哋嘅生计噶嘛。咁、如果去到另外一节嘅，即系佢哋。有半年夜晚噶嘛？去到半年夜晚嘅时间咧，佢哋就唔可以做嘢噶啦。 嗯， 佢哋唔可以做嘢嘅时候，咁点咧？因为啲鱼又唔嚟啊，咁、出海又危险啊，同埋嗰啲地方又唔系好似我哋咁成日话你要灯就有灯，你要咩就有咩就唔系嘅。咁冬天嘅时候，佢哋最主要咧都系休息，同埋即系喺翻村入边咧做啲好普通嘅生活嘅。咁、所以佢哋如果要工作要学习咧，原来佢哋喺日头即系头嗰半年咧。佢哋會好勤力，盡量做，就按照翻自己嘅身體。哦，我而家我想做，係佢哋自己本身發自內心有一種渴望，去想勤力。因為佢哋咧就嗱，呢個就係人係珍惜嗰個心情啦。佢哋咧就會將、我知道咧之後嗰半年咧，我想打排球又冇得打啊嘛，個天黑曬，個波都睇唔到。我想做咩又做唔到，淨係都可以去下朋友屋企，大家坐低食下嘢。咁食嘅嘢又唔可以話食得好豐富，都係食咩咧？就係食翻嗰啲你日頭即係頭半年咧。去到打獲嘅魚，嗰啲魚獲啊，或者啲肉啊，就醃咗、雪藏咗，咁、你叫冬天夜晚嘅時間咧，你先去到攞翻嗰啲出嚟食嘅。所以佢哋咧就話俾我哋知，原來人類嗰個生活嘅節奏咧，我哋而家就俾24小時咧就框住咗啦。但佢哋咧就打破咗呢一個傳統，佢哋就廢除咗24小時制。 即係講緊好似嗰啲咧超級英雄電影咁樣，即係我哋對時間嘅認知實在太膚淺啦。 係啊， 即係時間我哋而家認知就係線性啊嘛，向前行，一路向前行嘅啫嘛。其實時間唔係咁樣噶，唔係咁樣去界定噶。即系时间你可以翻转头啦，或者到第二个时空， 点、 都得嘅。我哋谂嘢太肤浅啦。不过，因为我哋始终系一个凡人啦，住喺地球上面啦。我怀疑佢嘅数据真系做得唔足。正话小白讲话嗰个地方废除咗24小时，但系其实咧有另外两个嘅研究咧，大家可以睇一睇。一个咧就系好多年前喺最早期去到南极去做考察嘅人。咁當其時咧，即係因為我睇咗一啲嘅紀錄片咧，嗰陣時要去嘅，咁睇咗啲紀錄片咧，佢話最早期去到嘅人，其實心理上好多都出現咗問題。點解咧？唔係話最初即係最初去探險嘅時候，係已經有一個嗰啲考察站嘅時候。佢話佢哋有啲咩問題咧？因為啲人去到24小時都係日頭，即係嗰半年。而且我正话小白讲嗰个地方咧，佢唔系24小时足系日头噶嘛，佢有少少时间，可能有半个钟，系变翻夜晚，跟住就即刻变翻日头啊。咁佢有少少，但系你真系喺南极嗰度咧，就真系24小时系日头，24小时系夜晚嘅，即系嗰半年咁样。咁嗰啲人咧，由于分辨唔到日与夜，开始个情绪出现咗波动，因为唔知时间啊，可能就系惯常咗，我哋用一个好直觉嘅反应，就系时间就系咁样行嘅，咁惯常咗之后，突然之间冇咗，慢慢咧，究竟我喺度几多日啊？已经，好似有一种流落荒岛嘅感觉，而嗰种咧系见唔到尽头啊，即系譬如话我今日起身。啊、我知道我做一日嘢，我可以休息。但系佢哋冇咗呢种嘅概念啊。 佢哋连星期几都计唔到。 冇，系啦，冇咗。 如果你冇手表或者冇日历都冇用啊，即系冇手表冇啲电子计算器咧，其实你唔会知道自己过几耐噶。 咁跟住，譬如去到你日头都还好啊，叫做有啲阳光。嗰半年全部系黑咧，跟住就话我几时先天光啊？即系嗰种嘅黑暗啦，系啊，令到嗰个人产生好多负面情绪。终于去到点样咧？变翻个俾翻个钟佢哋咯，即系话俾你听嗱，而家呢度咧就系日头啦，朝早六点去到十点听晨光第一线啦，要俾翻呢啲规范佢哋，咁唔系，咁全部日头咁点啊？夜晚 拉窗簾，變翻個夜晚。咁、 嗯、 如果去到夜晚，即係嗰半年係黑暗，咁點樣咧？ 開曬燈， 開翻燈， 嗯、 即係俾翻一個好似感覺上係日頭嘅情況佢哋，等佢哋嗰個情緒可以。即係可以唔好咁多嘅負面嘅諗法出嚟，呢、 嗯、 個第一個佢哋要諗啦、 啊。 另外一個咧就係太空人、 啊， 原來又係咁樣，因為喺太空嗰太空站咧、哦，你我哋一日咧就太陽由東方升上嚟、啊，由西方落下去啊嘛。但係佢哋一日最低限度16次喎。 係啊，我都記得係啊，因為佢哋喺個地球圍繞住好快嘅速度， 快好多啊嘛。咁佢哋對咗一個時間又係。唔系我哋嗰种嘅思维模式，因为佢哋吓又日出啦，又日落，吓、啊、又日出啦、啊， 日出日落睇到傻佢哋， 系啊，即系所以如果佢上面佢一只歌唔可以唱嘅，日出时让恋爱终结，佢哋唔唱得噶，日又终结，终结咗噶啦，跟日又终结，终结一日出终结十六次，即系都唱到惊啦，系咪先？日出时让恋爱终结唔唱得啦，咁但系佢哋不断系咁样嘅时候，终于去到点样咧？又系要俾翻个钟佢哋，你唔好睇太阳上嚟，唔好睇太阳落去， 无视佢要， 要无视佢，因为嗰个已经唔系我哋日常过嘅嗰种嘅状态啦嘛，俾翻个钟你，你睇翻呢只表啦，睇翻呢个时间啦，呢、个先系我哋要过嘅生活啊。 哦， 咁所以好有趣嘅，我哋而家我哋过紧呢啲生活，我哋就好想唔过呢啲生活，即系冇时间规范。到你有时间规范嘅时候。我哋又想，不如瞓到自然醒啊！即系其实究竟我哋想要啲乜嘢？可能我哋自己都唔知道。 人类啊，隔离饭香 系啊，试下嗱，你试下今日开始熄晒手提电话，闩埋拉埋窗帘，你喺屋企度，你试下住，唔好话多啊，两日啊，你都开始觉得啊，而家系点啊？而家咩环境啊？你自己都会好多嘢谂啊！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似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直觉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崖勒马，成全大家。 8:25呢首嘅歌嚟自严明熙嘅《大开眼界》。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冇阿欧， 系 有阿 Vicky， 系啊， 系啦， 冇错。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一下一啲优惠，就系、是。长者卡的优惠、 哦、 最新的优惠 好好好听先。 虽然我们没份，但是我看呢都觉得很开心。 那当然啦， 是 因为你专门不望着我讲的。 我没特别的。 我不会介意，因为我就来拿嘛。 不会特别是吗？ 是啊。 差多少？ 差两年而已嘛。 是啊。 长者悭了钱呢，块面都会有笑容的。 是啊。是啊。还有我有亲戚呢，一拿了长者卡就周围去。是啊，即是香港，是香港周围去，是两蚊。是啊，就可以周围去玩一下，那都挺开心的。咁今日咧有咩优惠呢？就系、是、最新嘅优惠就系咧，而家原来咧攞住长者卡嗱，我以下所讲嘅所有嘢咧都要系攞住正本嘅，即系影印本嗰啲系唔可以嘅。 不嬲都系嘅咧。 系啊系啦，咁提醒啊嘛。咁就系咧，原来而家攞住长者卡，逢星期三啊去超市咧买嘢，所有超市都系有九折。 吓、啊，咪即系今日？ 系啊，今日星期三。 系啊，今日星期三。 系、啊，所以大家去买嘢做咩啫？ 吓，系噶， 懒叻咁样。九折咋？我平时攞到嗰个超市嗰张唔知咩卡，可能八折添啦。 好啦， 即系要入啲超市自己啲卡噶嘛。佢嗰时即系我去嗰去翻嗰度买已经八折咯。 唔关我事噶，唔系我提出 九折咁样。 都开心嘅，咁咧仲有嘅，因为我而家讲嗰啲咧就系帮大家睇晒之后，拣咗一啲哦几得意嘅，几吸引嘅，咁跟住咧就会去呢一个海都公园。就是免費，全年都是攞住、 哦、 長者卡， 可以入去行下咁樣啊， 係啦，即係你得閒，係啦，入去睇下魚啊。 但係去嗰個咩？而家嗰個五十年展，即係嗰位設計大師啊，嗰、 哦 那個係咪都可以免費先？就係唔得咯。 哦， 但係嗰度嘅入場券係貴過嗰個入場券。 咁你唯有入，你咪當係慳咗出邊嗰個先咯。 係啦， 跟住入邊嗰個貴啊嘛， 入邊嗰個貴過。出面入完嗰个费用， 其实入面嗰个都应该惠及啲长者啦，好多长者都系睇嗰啲大噶， 系喎， 系咪啊？ 嗱、 啊， 我都系，但系我都却步， 却步，唔紧要啦。如果 干啊，最近天地就潮湿，我荷包干。 咁入去睇鱼咯，睇雀仔都开心啊， 啊系嘅， 系咪先？ 好， 系啦，咁 探下啲熊猫啊，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入呢个迪迪嚟，只系需要100蚊， 系。 跟住摩天轮咧，就只系10蚊啫。咁、 哦、 跟住我发现咧，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大家即系吓，就系、是、可以去试试嘅，就系呢一个攞住长者卡系可以有呢一个免费听觉嘅测试一次、 嗯、 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啊。 系、這個、健康嘅、啊、呢、這个。 系因为我前排咧上网咧，先有一个一条片咁样啦，就系、是、播嗰啲频道 check 下究竟你听到佢几多岁啦、 嗯。 原来我而家耳仔咧系只系听到14岁，啊唔系。去到14岁咯，而家系，所以 好 健康啊！我系 同你嘅智商咧，好平衡喎、啊。 我以为你 智商平衡咗， 我以为总哥会话，咁几好喎、啊！你个样貌同你嘅听力差唔多， 唔系同你，我讲嘅智商差唔多、 啊， 系 啱嘅，系啦，咁 keep 得几好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所有大家长者咧都可以去测试下啦，因为其实大家都需要去了解一下自己耳仔，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咁其实咧而家去买所有嘅助听器咧都有9折嘅优惠嘅， 嗯， 系啊，攞住长者卡， 嗯、 而睇戏咧其实咧都有优惠嘅，最平我见到啊，最平25蚊， 嗯， 最贵就40-45蚊，咁呢个系要睇地区， 一早嗰啲好长， 系1:30前都 OK 啊， 25蚊 啊，系、 哦、 啊， okay, 下午1:30前啊，咁我觉得都 OK 啊，即系唔系11点前咁，系、 嗯、 咯，都几好啊，12点几睇 都系嘅。 唔系你讲翻， 即系早起身， 系啊，讲翻之前嗰个时间嘅问题咧，即系如果你冇咗24小时之后，唔知点解，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老友记啊，系真系唔使瞓咁多噶，系会早啲起身，唔知点解。 我想瞓多啲啊，但系。 咩啊？乜你到时到你好瞓， 你就 会 想唔瞓嘅啦，瞓唔到啊！ 真 系 好奇怪。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睇戏啦，又平啦，系咪？咁原来咧佢入有啲餐厅咧都可以送奶茶添、 哦， 你哋都几好、 啊。大家就睇下有啲咩优惠啊，自己拎住张长者卡啦，供入去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葵涌火葬场流产胎火化设施永爱堂去年九月启用以来，至到今年二月，共处理37宗火化服务申请，并且已经处理来自医院的过百批次未被领回流产胎。食环署新界区高级卫生督察罗敬慧表示，以往未满24周的流产胎可以被视为医疗废物处理，有关服务推出之后需求持续上升，多了医院和医疗机构参与计划。罗敬慧提到，曾经有一名母亲因为宗教理由希望为流产胎火化，但婴儿离世时未有这个服务，等了半年才能够如愿并走出伤痛，小小婴儿亦都可以安息。他又说，新生命来到世上，即使夭折，亦都曾经与母亲有着深刻连结，处方希望这些婴儿有合适的地方安息，不希望他们被当作医疗废物送往堆积区或者以生物火化炉处理。被刑事起诉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到曼哈顿法院投案，他否认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重罪指控，案件押后至到12月再讯。检察官表示，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期间涉嫌多次伪造商业纪录，掩盖对他负面的信息，包括安排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13万美元暗口费，换取对方对一段性关系保持沉默。特朗普亦都透过中间人向一位声称知道特朗普有私生子的前首位支付3万美元，另一名女子亦都从一份小报收到15万美元，换取她不谈论曾经与特朗普发生性关系。检察官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有多少钱和力量都无法改变这项原则。特朗普的律师形容指控可悲，强调会努力抗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起访华三日，冯德莱恩在启程之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又指乌克兰将会成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晤之中的重要议题。欧盟希望实现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平和平，和领土完整的公正和平。外电报道，冯德莱恩、马克龙与习近平会晤时，将会聚焦讨论贸易、俄乌战事和气候变化议题。欧方官员将会强调中国在支持和平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并告知习近平应该直接与泽连斯基接触，亦都会敦促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要求停止威胁使用核武。虽然欧盟不预期中方立场会有重大变化，但是相信与中国保持接触，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是至关重要。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太平洋沿岸发生6级以上地震，暂时没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二下午发生，震央位于博卡奇卡南部海域，绿岛的震源深度是10公里。外电报道，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亦都有震感，而在巴拿马举行的一场足球赛事因为场地灯光摇晃而暂停。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并没有发出海啸威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2点，跌2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4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3，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94美元，卖出2021.59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喺清明节封路方面啦，喺沙岭去到下昼嘅六点钟啦，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边境禁区将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前往扫墓。而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处一段系会临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输赢， 不如一起听一下输赢的原作家傅耀怎样讲将他的小说影视戏剧化。 我自己写小说嘛，然后我也参与了树荫的这个连续剧改编。小说偏向于个人，就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约束不是那么大，但是连续剧就很复杂了。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睇睇天气先。今日咧，地区啊，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下系大致多云噶，有几阵骤雨，而局部地区咧就有雷暴。咁最高嘅气温咧就去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东南风。初时地区咧就系会有吹呢个强风啦。展望未来星期四开始就会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都有雷暴噶。而随后两三日咧，风势就会咧逐渐增强，最低嘅气温咧去到19度，而家咧就系25度，相对湿度89%噶。 成日都话咧，作为一个广播人啊，我哋靠把口揾食， 系啊，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到即系眉飞色舞啊， 系啊系， 讲到啲人觉得好好听啊， 屎都话翻生， 系啊，真系。嗱，仲有一样嘢， 系 你话都俾人听，你究竟想讲乜嘢啊？咁即系我哋要用好多嘅方法去形容一啲事情啦，或者一啲物件啦， 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一定要强。所以今日咧，即系想考一下阿 Vicky 先，睇你有冇机会即系继续坐喺度咁样。系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嘅发型俾大家听下咧？ 我嘅发型长嘅，咁我嘅发型长度咧就去到心口嘅位置，然后咧喺我嘅音。即系有啲人平音噶嘛，咁我就斜音嘅，然后咧就系呢一个七分界，唔知系七分啦，七分三定系点，我自己都唔知，因为有阵时会中分又好点样，系睇朝头早瞓醒嘅情况而定嘅，所以我而家唔系好知我而家 会走嘅， 系啦，我条界而家要摸下先，好似中中地啦， 系啦，中中地啊，而家系， 我而家摸到中中 界啊，而家系， 系啦，咁就系唔系全黑色嘅个头发，就系啡啡地嘅， 讲完未啊？ 系直发嚟嘅， 系咁啊， 系啦， 嗱，真系大件事啦， 系咪？ 即系如果有一日咧，阿 Vicky 唔见咗，跟住咧，我哋用翻正话 Vicky 讲低嘅一啲嘅形容 特征， 特征去揾翻佢。 我揾我唔到啦， 有个人唔见咗啊，女仔，佢长头发嘅，头发到心口啦， 啡啡地嘅， 啡啡地嘅， 界唔知喺边嘅， 知喺边嘅，系侧音嘅，咁样就系咁样咯，咁样。就是咁样喎， 死啦！ 我点样揾翻你出嚟咧？ 唔使唔使死嘅。 我知啦，我要去垫翻个系垫翻个头发先，系啦，即系有翻啲特色，唔系啊，大家容易啲。 你咁叻啦，有啲特色。 系， 如果你去到发型屋， 你想剪个发型， 嗯， 你点同个发型师讲你想点剪呢？ 好难噶，钟哥呢样嘢真系。 有冇相啊？即系譬如攞我想剪呢一个女星嘅发型， 系啊，但系都永远会有啲差别， 一定系 噶啦，特别系长度啊。 所以点解咧？而家即系大部分九成九嘅发型屋都有嗰啲书喺度咧，有好多可能佢系专系发型屋嘅书啦，即系专系嗰啲 model 影嗰啲啦，又或者好多杂志啦。点解咧？唔系俾你解闷嘅，系，因为大家个表达能力低啊，个发型师唔知道究竟你想讲乜嘢，所以不如你揭下揭啦，我就要呢个啦，直头指张相俾你睇，等你觉得，哦，我就系要呢、這个，咁、你唔使讲咯。如果你净话阿 Vicky 又去发型屋，我想剪个头发，长嘅，去到心口，侧界，条界喺中间嘅，咁即系点剪咧？即系你又系唔知噶嘛？咁点解无端端讲起呢个话题咧？咁早几日。咁都睇咗一段時間啦，咁就話究竟女士今季興啲乜嘢髮型？我已經睇咗好多次，我真係唔知佢寫啲乜啊，因為佢裏邊形容嗰啲內容咧， 睇下個女士明唔明先？ 係啦， 係咪啲專業 term 喺度好多？ 我唔知係咪專業 term 啫，因為當然佢又有曬嗰啲 quotation 嗰啲開引號、刪引號咁樣啊， 咁勁。 好啦，咁佢就話啦，最近喺一啲平台裏邊咧，就掀起咗一個新嘅髮型趨勢，叫做。狮子湾刘海 叫乜狮子啊？ 狮子 A B C 个狮啦，字就一个字啦。狮子湾就一个湾 吓， 刘海啦， 刘海 狮子湾刘海，乜嘢叫做狮子湾刘海 啊？系啦，就系好似而家咧，咪有一啲一个。好似人哋电发咪有一嚿嘢嘅，长条形嘅嘢，跟住卷入去个音度，就系平音嚟嘅。咁但系多数佢哋咧做造型嘅时候咧，就会卷一卷，令到佢有内弯，个音可以内弯，系咪就咁个 C 啊？ 向住自己个额头有内弯。 讲人哋啲嘢你系咁叻，讲自己又讲唔到， 真系啊！ 系， 我初头其实听呢个咩诶 C 字弯 A B C 系啦， 因为佢 我嘅谂法系点咧？我的想法就是在额头那里就有两即是一个 C 和另外那个 opposite 的 C 调转了的 C 那就两边的即是一个就好像 未断 好像包公那样就是月光放大另外那个就是月光的另外那边来的那就个发言就 好像美少女战士的劈音 没错 啦 是啊 那我以为是这样的 不是啊就说反而 Vicky 说得 对他 就说呢何谓狮子湾刘海呢就是於燙即係燙發嘅燙啊，燙內卷，好似佢講咗嗰個卷啊嘛，燙內卷，咁然之後咧就將呢個髮型掀起，反翻起少少，咁就叫做喺個劉海嘅位置啦，咁就係呢一個髮型就係新趨勢啦，哦， 係啊， 即係有一個內卷式嘅騎樓喺個頭上 面咯，但係我唔知有呢個 terms 咯， 係啊， 唔知咯， 嗱，咁呢個叫做獅子灣劉海啊， 係， 咁。在獅子灣劉海而家就興起咧，你知唔知佢之前係興一個乜嘢髮型咧？就之前，因為而家呢個就變成新趨勢， 都係英文㗎。 哦，唔係喎，今次中文喎，就叫做八字劉海。 嚇， 哦，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八字。 咁樣， 八字劉海又係乜嘢咧？ 咁似以前嗰啲咩基咁樣，日本嗰啲咩基嗰啲髮型。 如果你下次你想剪翻呢個八字劉海咧，麻煩你記熟以下呢一段嘅形容啦，文字嘅形容。 聽聽先， 八字劉海其實就係指。落在太阳穴与颧骨之间的长刘海，即系话你个太阳穴喺呢度啊， 系啊，侧边啦， 颧骨喺呢度啊， 系啊， 呢一个 刘海啊，眼尾， 即系要长过个眼尾， 咁咪遮住只眼咯。 但系佢系刘海啊嘛，所以佢有少少系遮到只眼噶， 系咯。 但系你又要慢慢拨翻少少出嚟， 佢就系要遮 住 你 个额头少少咁样嗰啲。 但系佢可能咧，因为你未必成日都会遮到咁行噶嘛，因为刘海有少少松啊嘛，所以咧变咗佢有时候咧系会遮咗只眼嘅。原来之前咧就系兴呢个叫做八字刘海， 八字刘海 系啦。咁你分翻清楚，以前就八字刘海，而家就 狮 子刘 海， 狮子湾， 狮子湾 刘 海。 我真係拗晒头咁呢个呢啲咁样嘅形容啦。咁佢就话啦咁究竟八字刘海适合啲乜嘢面型嘅女士呢你唔好立乱去整喎。咁佢话呢係适合面圆啦即係唔係你啊 Vicky 各自口面啦嘛。 瓜字口面。 瓜字口面啦。 颧骨较突出的女生的， 拧过嚟睇下先。 咁唔系啊， 唔 系 喎。 咁所以你就唔好去整呢一个八字刘 海。唔啱啦， 啱你啦， 你冇啊。 狮字刘海、狮字弯刘海都未必啱你啦。 系。 咁佢话点解会啱呢一类型嘅女士咧？因为佢话嗰个刘海长少少嘅时候，就啱啱好。间唔中遮下你个颧骨， 哦， 间唔中遮下， 即系原本因为个颧骨高得就 是、 高得就，咁、哦、普通就咁睇咧就觉得佢肥大， 系啦，面圆啊嘛， 系啦， 间唔中遮咁啲，咁有风吹埋吹嚟嘅时候咧。养一养，跟住啲风过咗，又跌翻落嚟咯，可以将你嘅毛病咧遮一遮咁样， 好动感， 系好动感，突然间就俾你睇睇，突然间俾你睇睇咁样啊， 几好几好， 咁就有呢个咁样嘅好处嘅，咁而家就兴呢啲啦，咁我睇完之后咧就系、是，咁究竟我哋平时剪头发嘅时候， 嗯、 真系冇办法去形容到我想点剪嘅、 嗯， 我记得我自己僆仔时代咧，我第一次真系叫做去发型屋啊，去剪头发咧，都已经去到十七八岁。以前我哋去嗰啲叫做非法铺嘅啫嘛， 上海铺嗰啲啊， 系啊，上海铺。咁我哋一个名嘅啫，斜脚。咩叫斜脚咧？ 唔系你问问 Vicky 先。 斜脚， 咩叫斜脚啊？ 即系个音剪斜嘅，系咪啊？ 梗唔系啦， 冇音噶，以前边度会有音噶？ 即系拨晒后面噶。 咩叫斜脚咧？斜脚其实基本上唔使点剪嘅，就用嗰个。大嗰個電剪咧，即係嗰個鏟啊， 好似蘇跑嗰嚿嘢啊， 但係以前嗰啲上海鋪有嘅，而家應該都仲有。 而家有， 而家 都係 細過好多噶嘛。以前都 住個頭咩？ 唔係，以前嗰啲點㗎？ 好大，好大個嘅， 燙斗咁大個。 咁又未至於去到咁大，即係等於啊，等於一個膠樽嘅飲品。 哦， 我曬咗揸咗個膠樽咁樣啦。咁個頭咧就係嗰啲電鏟啊，嗲嗲嗲嗲嗰啲咁樣。咁所謂嘅斜腳咧，就係講緊你兩邊的水啦，同埋後面嘅髮尾。 嗯， 斜腳嘅意思即係話你用個鏟鏟上去咧 ，drag 鏟到幾上啊？ 哦，咁呢樣就睇下你阿 佢嘅手勢， 睇阿媽嘅心情點樣。如果阿媽話短啲，咁可能鏟到上頭殼頂噶啦。 哇！ 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可能就會可能俾翻你留翻長少少啦。但係點解一定要斜腳咧？咁因为八十年代咧，所有嘅中学咧，即系我八十年代中学啊嘛，所有嘅中学就系唔俾你头发长过衣领啊嘛， 嗯， 咁所以咪一定要铲晒佢咯，斜脚，斜铲咗上去，咁就搞掂噶啦，咁你上面有啲咩 layer 啊、层次啊嗰啲讲嘢咩？嗰时冇呢啲嘢噶， 彻底破坏咗啦，有啦，我哋铲 咗噶啦，铲 上去， 正话阿 Vicky 讲话个额头。讲乜嘢啊？剪晒噶啦，前面已经仲有嗰啲咩层次冇噶啦。 系 咁，我第一次去发型屋剪头发咧，咁我已经好叻噶啦。咩叫做圈耳啊？ 圈耳啊？ 咁圈耳咧， 啲滴水可以勾喺耳仔。 圈耳嘅意思即系话， 似系 唔系个滴水可以 翘耳仔 后边，系真系剪到啲头发，好似一个圈咁样，啱啱露咗只耳仔出嚟。点解会有？而家都有嘅，咁點解叫做圈耳呢？咁因為喺我哋嗰個年代最興一個髮型嘅男仔啊，就叫做露半耳啊嘛。嗱，七十年代咧就係長頭髮遮曬耳仔噶嘛。咁去到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如果你見翻譬如以前嘅五虎，即係劉德華、黃日華年代咧，喺佢哋啱啱出道嘅時候，佢哋好多都係剪呢個髮型嘅，露半耳，即係話個頭髮仍然都係即係滴水嗰邊啊落咗落嚟。但系齐齐齐剪嘅，啱啱见到半只耳仔，咁啊叫做露半耳。 露半耳， 咁之后咧就去到大约八十年代尾咧，喂我哋唔好遮耳仔啦，清爽啲啦，圈耳， 圈耳， 剪多啲，见晒只耳仔第一个圈咁样。 但系侧边即系耳仔前后咧都仲有啲长度嘅，但系就见到耳仔，得唔得？ 见到耳仔系啦，圈耳意思即系纯粹系讲紧滴水嗰边啫， 系咪即系咁啊？ 呢个系露半耳啦，呢个 系露半耳， 呢个露半耳啦，系 啊， 你遮晒嗰啲就系已经咩噶啦，已经系遮晒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形容词就系我哋唯一学识嘅嘢啦，其他我哋就唔识噶啦，咁已经觉得自己好叻噶咯，入到嚟，唔该，露半耳啊， 就斜脚，我都识 斜脚，我哋因为细路仔 啲细路仔， 我哋唔想再剪，唔想再剪斜脚，唔该。露半耳咁樣，露半耳，哦， 我嗰陣時咧就係剪咩咧？剪 one length， 啊 ，One Link 又有啦， 系啦 ，One Link 即系全部齐齐齐留到好， 系啦，系啦， 即系最早期嘅郭富城嗰个咧， 系啦，系啦，又或者系个杜拉格斯， 杜拉格斯， 杜拉格斯啱， 杜拉格斯系咩嚟噶？ 搞错， 龙珠嗰个啊，比大个仔系咪？比大个仔啊嘛， 系啊， 咩 嘅龙 珠？ 系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当年啊，郭富城应该拍龙珠嘅真人版啊，即系真系一个杜拉格斯，即系个发型咧一模一样。 兑现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那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蕴像上。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混音，由我感想，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滋 是2023年，如果你身处于差不多160年前的香港，你根本没有可能站在一条街或者道上面。为什么呢？事关开埠之前的香港呢，其实是没有街也没有道，只有里和坊。所谓里，原来是清朝的区域行政单位来的，基本上就跟我们的村差不多意思了。好啦，至于荒咯，就是指出市镇入边小型嘅空地或者咧就系狭窄嘅道路。有关于香港未开埠之前或者港岛第一条街嘅，你又知几多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早期的香港，甚至乎连埋维多利亚城都仲未有，香港岛基本上咧系一个平地同埋得啲山嘅啫，山边就梗系海啦。而斜坡亦都嚟就布满咗岩石嘅，喺崖石之间开有一条嘅路，弯弯曲曲啊嘛，好似裙带一样。啊，当其时嘅水上人同埋岛上面嘅村民咧，就将岛聚同埋附近咧一带就叫做裙带路。好啦，去到英国人嚟香港之后，唐人咧就照旧叫维多利亚城一带咧叫做裙带路。啊，呢个名字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咧，原来都一直用紧嘅。只不过咧，而家大多数人咧都不明所以。1963年3月啊，近石排湾一处咧有个出土嘅石碑，里面咧就写咗英文 Victoria 5 Mile 同埋咧裙带路18里。好啦，由呢一个石碑，我哋就可以睇得到维多利亚城同埋裙带路咧，原来就系同一个嘅地方嚟噶。咁啊，而家呢个牌碑咧就放咗喺香港历史博物馆入边，大家有时间咧可以去探下佢，同佢 say hi， 见证一下咧第一条嘅道路嘅风采啊！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頭先咧轉頭話你知咧就講嗰啲荒啊嗰啲路啊，其實以前點嚟咧咁樣，因為嗱香港以前咧就真係咩都冇噶嘛，咁啊慢慢去到發展去到今日啦。其實咧睇翻即係除咗香港有啲咁特色嘅街道之外咧，唔同地方都有嘅。例如咧就係北京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叫道路嘅設計，設計阻住，因為佢嗰啲院舍而設計咗個道路，就變成譬如我哋。成日講嗰啲胡同啊，即係嗰啲胡同嘅文化、四合院啊，呢啲咧其實我都覺得咧好值得去欣賞啊。 係啊係啊，嗰啲掘頭嗰啲咧， 係啊係啊， 叫做咩死胡同啊， 死 入咗個死胡同。 佢哋啲胡同咧就唔使死嘅入去，但係入到去嘅時候，佢哋都會將好多例如當地嘅一啲文化咧，原來而家都會放咗喺個胡同入面嘅。咁側邊如果都有啲佢哋有部分嘅時候要開放噶嘛，咁你都可以伸個頭入去望一望啊。其實都幾～多呢一啲即系真系叫京城文化啦，咁因为佢哋以前咧就由清朝大家都知有故宫啊，去到今时今日啦，即系中央政府都喺嗰度嘛，咁所以佢哋有好多咧即系叫做首都嘅氛围啊，首都人嗰种嘅骄傲咧，其实都可以几容易喺条街嗰度揾得到啊，再加上佢哋成个城市嘅结构咧。其實都是四四方方，這個跟香港都好不一樣。咁有幾個咧，即係四四方方做出嚟嘅城市，我都覺得幾中意嘅。例如好似係巴塞隆拿都係四四方方嘅，佢又好似一個即係切豆腐咁切曬出嚟嘅。咁另外就係譬如京都又係好似切豆腐咁切曬出嚟嘅。咁佢嗰啲街名就純粹就按照住嗰啲 number 可以順序咁樣排住咁去揾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幾得意，即係睇完人哋嗰啲，再睇翻自己嗰啲，我覺得原來我哋以前個發展嗰啲。街道咧就按照住我哋真系个历史进程啦，就唔系一个好大嘅城市规划开始啊。人哋嗰啲点样可以切豆腐咧？因为一开头就已经计划咗我哋要咁样起嘅， 决定咗要咁样切豆腐。 系啦，我哋就系见到乜嘢就起乜嘢，咁啊好有我哋香港人嗰种即系随机应变嘅方法。 即系究竟系随机应变定还是系唔谂咧？ 系咯， 唔知啊。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你 Clara， 早晨嘉明， 今朝早咧，哇犀利啦，系要请专业嘅 Clara 嚟到评估我侯嘉明啊， 系啊，因为都上咗，我哋都已经讲咗呢个五种我的语言啦，咁都好想咧同大家咧系可以重温下啦，咁啊当然要揾一个吓试验品啦，实验品就系你啦，嘉明， 耶、yeah, ，好听，我有冇听书先？ 好啊，咁我哋咧其实呢个评估咧，即系呢个叫其实一个问卷嚟嘅啫，好轻松嘅，咁咧就有成30条啦吓，俾啲耐性，咁我哋慢慢去拆解咯。 你中意收到写满赞美肯定嘅小纸条啊，定系啊我中意俾人哋拥抱嘅感觉？ 我中意拥抱嘅感觉。 OK， 好啦，第二条咯，我喜欢喺我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嘅人独处嘅，定系话每当有人咧问我实际嘅帮助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咧佢好爱我嘅。 嗯，要有人帮助先觉得爱我啊？哦，咁我宁愿拣独处啦。 OK， 嗯， 第三条咯，就是话咧，我咧就好中意收到礼物嘅，定系咧，我得闲嗰阵时咧，我就中意探下我啲朋友同埋我自己爱嘅人， 因为我中意讲嘢，所以我中意见面多啲。 OK， 好啦，咁跟住第四条咯，咁有人帮我做嘢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被爱嘅，定系咧，有人咧掂到我个身体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被爱嘅。 咁两样我都中意， 拣一个啦。 好啦，咁我拣后者啦。 好啦，即系你都系中意啲人，可能系捉住你嘅手啊，咁你就觉得嗯，我好被爱啦。 系啊，系啊。 好啦，去到第五条咯。当我所爱啦、所敬仰嘅人咧揽住我啦，或者搭住我嘅膊头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咧好被爱嘅感觉。 嗯， 定系话嗯，当我所爱啊或者系好敬仰嘅人咧送份礼物俾我，我就会觉得被爱嘅感觉。 我要揽住。 OK。好啦，第六条咯，就系话嗯，我中意同啲朋友或者系所爱嘅人咧，就周围行下嘅，又或者系嗯，我中意同我自己心目中咧有特殊地位嘅人咧，就可以咧 give me five 或者系一啲嘅拖住手手咁样嘅。 嗯，咦，咁行下又好似多啲时间，咁不如我拣行下啦。 嗯，咁即系你拣第一个啦，即系话嗯，同啲朋友周围行下 shopping 啊，扮下靓啊，饮下咖啡啊，咁啊。 饮咖啡好紧要。 好啦，去到第七条咯，就系、是、话咧，嗯，爱嘅具体嘅象征，即系或者系礼物咧，就对我好重要嘅。 嗯， 定系话嗯，受到俾其他人肯定我就会觉得有一个被爱嘅感觉啦。 我都中意人赞噶，咁所以你赞我，我觉得紧要过一份礼物噶。 嗯，即、就、系、是、你要一啲肯定言辞啦。嗯，好啦，第八条啦， 系， 咁就系话。我咧就中意同我所喜欢嘅人咧就一齐咧排排坐咁样倾偈嘅， 嗯， 又或者系话嗯，我中意咧同其他人咧，我中意人哋赞我好靓好迷人， 排排坐倾偈得噶啦， 系啦嘅促膝而谈啦咁样， 嗯 ，OK 第九条啦，就系话嗯，我中意同一啲好朋友或者系所爱嘅人咧就一齐嘅。 嗯， 定系话嗯，我中意收到佢哋咧送礼物俾我。 坐埋一齐啦， 都系中意同佢哋一齐去玩啊，咁 系 啦，一齐见个面啊， 嗯， 即系视像计唔计咧？ 都计嘅，咁之前都习惯咗，唯一系咁样可以见面嘅啫，所以 OK 嘅，计嘅，计嘅 ，OK OK， 好啦，第十条咯，就系话嗯，我中意听到人哋咧就接纳。我嘅嘢，即系我建议嘅嘢咧，人哋话啊系呢个建议都几好、啊，定系话嗯，如果有人帮我咧，我就会知道咧，嗯，其实佢爱我嘅，即系有时候啲好小嘅动作咧，你觉得嗯，佢真系爱我嘅， 嗯，哦，咁都系好窝心嘅小动作，好啦， 即系话有人帮你，你就会觉得被爱啦， 系、嗯、啦， 啊呢个咧，我又有少少分享、啊，即系有时候可能细路仔咧，俾少少嘢你咧，其实你嗰种感觉系咪觉得好 warm 嘅？小朋友嘅世界咧，其实。所有嘢都应该睇在眼内嘅，哪怕系佢喺街边执到一朵小花，又甚至乎系画咗一幅好简单嘅图画，其实都系佢心目中嘅爱的表现嚟噶嘛。 系，即系好似我自己啦，即系好似啱啱我仔啦，啱啱要入医院做手术啦，咁样，咁我咧系照顾者咧，咁我就瞓佢隔篱嘅，咁、 嗯、 阿仔咧就讲咗句啦，即系瞓觉嗰时佢话，诶，需唔需要同你调转张床瞓啊？咁样，啊，咁呢啲其实就已经好窝心嘅，因为佢会知道啊，陪伴病人嗰张床一定系冇咁舒服噶嘛。病床是会舒服啲噶嘛，咁即系其实呢啲少少嘅嘢咧，你都会感觉到咯。 系啊，哎呀，好 sweet 啊佢。 好啦，嚟到第十一题咯。 嗯， 咁咧就系话，嗯，我咧就中意咧同朋友啦，或者所爱嘅人咧就做同一件事嘅。 定系话我中意听到其他人咧，就系话我咧好友善嘅。 哦，一齐做同一件事好玩，所以我读 drama school 咯。我哋真系好大班人做同一件事噶。 系啊，即系嗰个成功感都几大嘅，即系起码系一个同一个目标咯。 系啊， 即是最近我而家睇紧一个某个电台一个嘅比赛节目啦。咁你发觉佢哋大家成99个人咧，系大家唔识，大家同一个目标就系、是、要去比赛，但系个比赛咧又系一个好窝心嘅，即系唔系一啲话。我要赢你啊，或者我件衫要靓过你啊，唔系嘅。咁啊，跟住又会分一啲 team 啊，咁你见得到佢哋咧，又可能有啲唔磨合，又变咗磨合，或者系啲磨合又变咗唔磨合。咁但系其实大家你无论你个有冇意见分歧都好啦，其实都系同一个目标。好啦，嚟到第十二条咯，就系话别人嘅表现要比他的言语更能感动我，定系咧就被拥抱，让我觉得对方很亲切、很亲近，也觉得咧自己很重要。 咁一路都系坚持翻我嘅喜恶，我都系中意要拥抱多啲。 好啦，第十三条咯，就系、是、我珍惜别人嘅赞美，尽量避免受到批评。定是送我许多小礼物比送我一份大礼物更感动我。 咁我这个我唔知系咪一个好定系坏嘅习惯呢，我都系一个 people pleaser 嚟嘅。即系甚至乎而家有啲嘅一啲育儿书呢就话唔好养育你嘅小朋友成为一个 parent pleaser， 即系淨系挂住要讨好你嘅父母嘅小朋友。但我系咁样长大嘅，所以我系鍾意人赞，我盡量真系唔好要妈妈闹我，咁我就 ok 㗎啦。咁所以我都会揀第一个。 係啦，即系要一啲即系盡量避免一啲批评啦。OK， 好，第十四条咯，就系话当我同埋其他人一起做一件事嗰阵时候，我咧就会觉得咧佢好亲近我嘅。定系话朋友或者系所爱嘅人咧，如果系成日咧喺我身边度咧接触住我嘅，即系有啲身体嘅接触咧，我就会觉得咧我同佢好亲近嘅。你一定揀第二个啦。 是啊，是完全是啊。 好啦，到第十五题咯。就是话当我呢就鍾意听到称赞我嘅成就。定系话当别人勉强自己为我做一件事，我会觉得他很爱我。 哦，咁今次我又揀第二个喎。譬如食饭咁先算啦，我觉得如果我想食日本嘢，但系我爱嘅人呢佢原本唔想食日本嘢嘅，但系就我去食嘅话，咁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爱的表现嚟㗎。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即系好似我哋嘅細路仔咁样。咁我哋嘅 SN 細路仔呢，你会叫如果你啱啱呢嗰下呢系开中佢嗰条锁匙呢，佢会系对住你嗰个嘅笑容呢系一个好天真、好自然、好亲切嘅笑容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咧就系我哋要留意对方嘅表现，咁先可以做到爱的语言啦。 哇，话咁快嘅，其实已经经历咗十五条问题咯，即系仲有一半，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再继续完成佢咯。 好啊，嗱，记住你自己嘅答案啦。 知道知道。 OK。 时间嚟到早上嘅9:22，咁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而家咧系25度，相对湿度88%嘅。咁今日天气咧大致咧就系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所以大家咧记住带把遮出街咧就比较好啦。而最高嘅气温咧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咧就会吹呢个强风噶，咁啊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啦，稍后局部地区咧就有雷暴嘅，咁随后两三日嘅风势咧都会逐渐增强，最低嘅气温咧就系19度，而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就系一股温暖潮湿偏南气流正影响紧东沿岸噶。 咁啊，而家25度嘅气温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咁啊，天气一啲湿湿地吓，注意唔好跣亲啊！我哋一讲到运动，一定系大样嘅，全身流晒汗，好精彩，好热血嘅。但系讲到钓鱼，你又会唔会同运动拉埋一齐嚟讲呢？钓鱼其实都需要长途跋涉噶，并且会进行一啲抛竿啊、养竿啊、放鱼啊，甚至乎咧就系观漂等等，都系需要体力嘅活动嚟噶。对于身体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锻炼。咁我哋的而且确咧可以锻炼到左同埋右手嘅肌肉线条，甚至乎咧睇到某一啲钓鱼高手佢哋嘅钓鱼争，就会知道对身体嘅严格要求啦。 啊，运动仲要整体性嚟讲嘅，喺同一个水入面，面对住同一批鱼，竞赛嘅规则系统一，计分嘅方法统一，裁判人员嘅尺度亦都系一致嘅话，成绩好与坏就取决于选手嘅竞技水平啦。所以钓鱼佢嘅活动咧，亦都系相当之公平，同埋需要体力噶。另外，英文入边亦都写咗一个叫做 sport fishing。玩法都需要坐船出海，体力劳动亦都大得惊人嘅。所以话，当你了解咗钓鱼呢项嘅活动，你亦都会认同佢其实系运动嘅其中一种。初学者入门嘅方法最好都系先喺岸上边钓鱼。其实钓鱼亦都系一个几好嘅亲子运动嚟嘅，可以俾一个机会小朋友接触钓鱼，同埋学习尊重大自然。利用的工具其实也都很简单的，包括鱼利、鱼竿和完整的粗线。如果想在离岸5米距离钓鱼的话，你就需要有卷线器的钓鱼套装了。想知多一点当然找专家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追踪 31，好了，来到追踪31，星期三的早上，等我照在清明节的时间，假期都会打电话给阿祥，问一问他今天夜晚到底在港台电视31的节目有什么安排先。早晨阿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星期三的朝早上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晚上在31台有什么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有呢个盘点政策。咁啊，盘点政策呢，今集就同大家盘点一下香港嘅财政。咁啊，即係财政嘅，即係我哋知道呢，香港所有政策背后呢都先係讲公帑㗎嘛。 啊、 即係冇钱就唔使搞啦。咁啊、所有呢啲公帑呢都係同财政预算案有密切嘅关系嘅。咁啊，因为资源投放得宜，政策先到位㗎嘛。有见及此啦，我哋今集节目呢就请嚟我哋嘅财政司司长嘅陈茂波去解说一下咧财政预算案嘅理念。 哎，咁啊啱啊，真系嗬，揾下司长翻嚟讲财政啊，最啱河车啊， 直接讲，即系唔使烦。咁啊，听下佢讲咧，点样喺推行呢个短期巩固经济复苏嘅方案，同埋咧中长期点样部署等等嘅。 咁啊，我哋可以了解多啲咧，而家香港对于用钱啊、赚钱个方向系点啊？作为香港市民咧，一定要黐住啦！7:30嘅盘点政策啊，财爷喺度。好，8:00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啊，今集同大家讲嘅病症咧，叫做肺纤维化。咁啊，肺纤维化讲系咩咧？就系肺部咧，因为累积形成咗嗰啲疤痕组织咧，就会导致个肺会结疤、增厚同变硬嘅。咁啊，肺纤维化咧系不能逆转喎，即系一旦你有肺纤维化咧，其实唔会完全康复嘅。咁所以咧，一旦出现症状咧，就要提高警觉，尽快就医啊。咁啊，今集咧，我哋节目就请嚟咧专科医生，呢、这个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呢个碳纤维化嘅症状、成因同埋治疗方法嘅。咁啊，大家学多样嘢旁下身啦吓。 系啦，咁啊，有病咧唔紧要，病向浅中医，所以睇完医生院，你就会了解咗啲病嘅成因啊，或者佢个病症啊，咁啊可以及早咧就多啲去到留意住自己嘅身体，同埋咧就系有问题嘅话啦，咁啊可以及早治疗，提高呢一个咧康复嘅机会啊。咁另外9:30嘅时间咧，国剧夜场有咩剧啊？ 冇错啊，咁啊放假啦，咁啊今集咧就今晚开始啊就会带俾大家呢个《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啊。咁之前睇过第一季嘅朋友咧，咁啊个谜题未完咧，咁啊睇埋第二季咧就会揭盅噶啦。咁啊由今晚起啊，逢星期一至五晚9:30呢、这个国剧夜场时段都要带俾大家呢个《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咁啊继续啦，主角嗰个铁三角啊，吴邪、黄半子同张起灵，佢哋咧去揾阿吴邪个三叔当年失踪嘅真相。咁啊追开第一季嘅朋友，想知道个真相系点，个谜底系点嘅话咧？今晚开始记得要追剧，追呢个剧啦。 好，咁另外10:30嘅时间咧，我见到呢个电视节目嘅名字，我都不断喺度反思。我自己本身成日都讲噶啦，我处女座好中意干净嘅。但系我屋企系咪真系干净咧？有阵时攞嗰啲咩紫外线喺度周围照嘅时候咧，哇，都发觉原来啲污渍都几多噶。咁呢个节目我都应该睇嘅，系咪咧？ 冇错啊。咁今晚10:30有呢个纪录片叫做《你的家干净吗》？咁啊，讲系乜咧？即系唔讲唔知啊。嗰啲新冠病毒咧，其實喺啲家私啊、家具表面上面咧，究竟可以生存到幾多日嘅咧？嚇、 啊！ 即係 哇，你用幾多日去形容㗎？ 幾多日啊？係啊，講緊幾多日啊？咁即係譬如喺嗰啲病毒咧，落咗梳化啲被嗰度，可以生存幾多日咧？落咗個嗰、那個煲係金屬嗰度，又生存咗幾多日咧？喺紙啊、 布啊，各樣唔同嘅物料上面可以生存到幾多日嘅咧？ 嗯， 咁啊，即係我哋今集咧請嚟專家同教下大家勞，教下大家咧點樣去到即係認真徹底清潔我哋嘅家具，咁啊等到我哋咧可以。即系烧咗毒都安心啲咁生活啦嘛，系嘛？ 哦，啱啊！我一定要睇啊，唔好净系表面干净，入边都真系要好干净先至搞得掂啊！今日大家夜晚留意住十点半嘅你的家干净吗？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绿色殡葬服务需求在过去十年明显增加，由2013年大约3400宗增加至去年大约9400宗，升幅超过两倍。署方指出，綠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由2019年推出至到去年，有超過9500名市民登記，當中460多人已經離世，其中至少300多人有使用綠色殯葬。至於無盡思念網站，署方說至今超過26000人使用，亦都留意到疫情期間使用率大增。高級衛生督察李啟倫表示，一名年近90岁老翁在老伴离世之后，希望署方协助完成与太太的鸡蛋花树下约定。他引述那名老翁说，当年与太太经历二战，曾经因为避难一度失散，多年之后在街头相遇，成为终身伴侣，并且约定日后要在鸡蛋花树下为老伴撒下骨灰。他又說，老翁在太太離世之後，在廚房協助之下，在一個附近有雞蛋花樹的綠色殯葬場地撒下太太的骨灰，完成老伴的遺願。位於長洲的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接獲教育局通知，新學年未獲准開辦小一，校方正是按教育局文件積極跟進。教育局表示，正是与不同办学团体商讨和规划学校发展方案，包括考虑停办长期收生不足的学校，减少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带来的冲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表示，他了解到学校第一和第二轮收生比局方开班的要求只是差一个，质疑是不是要立刻开刀。新界校长会副主席朱伟林认为，如果学校收生不足，政府可以酌情处理或者设缓冲期。他又说，教育局信件有提及解决方法，但是其中的特别是学时间太短促。至于学校合并，他认为不同办学团体要协调整合并不容易。卷入掩口费案被刑事起诉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否认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重罪指控，案件押后至12月再讯。特朗普在纽约出庭之后返回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并且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否认指控，说自己唯一犯下的罪行是无谓地捍卫国家，免受那些试图摧毁他的人侵害。特朗普批评检察当局对他提出刑事起诉是对国家的侮辱，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美国。特朗普在讲话之中列举多年来针对他的连串政治和法律指控，都属于党派攻击，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理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嘅。咁啊，封路方面啦，荃湾和怡合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木啦，就系梨树路快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嘅。荃湾和怡合道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路咧，快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咁有关清明节嘅封路啦。在沙田直至到下午六点，介乎友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的一段下城门道，友安街和油定街亦都是会暂时封闭的。在将军澳，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是会暂时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前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四月五号起，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 Lay-Bang 乐团 Yonao 推出全新的作品 Falling， 刚刚才完成日本十二场的全国巡回演唱会，他们希望用音乐带给大家城市需要慢活和感受的生活态度，感受城市脉搏。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Yonao Falling。 私は巡る、いずれ咲いて散る花を見る。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乐团 Yonao 的 Fall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加翻个称号啦。这个世界商品林林种种，要吸引眼球真是要想啲办法，只是普普通通话你听已经不够，所以好多人选择在商品前面加啲形容词，俾佢一个名衔，仲要带一点权威， 听咗你唔会质疑呢件产品嘅内容，仲会觉得佢与众不同，身价连升几倍。其实有冇谂过呢啲名衔究竟系乜东东呢？早两日去一间普通餐厅食饭，根据餐牌嘅文字，呢度每一道菜真系唔讲得少。其中一味写住得奖羊腩煲，羊腩煲大家食过啦，但系得奖果然厉害。另一味写住驰名中外粟米班块，驰名中外即系除咗呢个地方，外面嘅世界都非常出名。跟住仲有街坊最爱免治藕饭，街坊都爱，仲唔系好嘢？见到呢啲字眼，想食嘢嘅欲望倍增。但系谂深一层，得奖羊腩煲到底得过乜嘢奖呢？国际大奖，还是同隔篱屋强仔斗煮餸好食，赢咗都当系一个奖？驰名中外，有冇问过中外人士有边个知啊？街坊最爱系边度嘅街坊呢？我哋唔会考究呢啲带有权威性，但系似是而非嘅名衔，睇咗就会觉得佢好劲。除咗商品，人都系一样。呢个世界好多人想突围而出，就要帮自己加翻个名衔。好似知名人士，知名人士即系其他人都知道你嘅名字，但系要有几多人知道你个名先可以称得上系知名呢？又或者权威人士，权威嘅意思即系喺某一领域具有崇高地位同埋影响力。咁地位要几崇高，影响力有几大，先可以称得上权威呢？裘玉娟学咗四式如来神掌，龙剑飞懂得第九式万佛朝宗，佢两个都识如来神掌。如果裘玉娟参加一个武术研讨会，佢应该系权威啦。咁难学嘅武功都识，但系如果龙剑飞都出席，两个比起上嚟，裘玉娟仲可唔可以叫做权威人士呢？点知火云邪神都嚟埋，边个先系如来神掌嘅权威呢？好多人都想自己嘅名字前面加多一个称号，到底只系想令到其他人觉得自己与别不同，还是你真系与别不同呢？我哋会经常被一啲似是而非嘅咸头蒙蔽眼睛。都系唔好谂咁多啦，就算系知名人士，还是权威之人，坐喺茶餐厅都系叫驰名中外、街坊至爱、得奖嘅羊腩煲啫。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兄妹信情太多，请不起喜欢我，发现斗王我这一生拍拖，我清自己的真太多，当女共男未变爱侣，不吻过自然没结果，没有好感怎会相亲相爱，大哥只是掩饰，能做对爱侣堕落成朋友，谁心死？我要爱情，不需要登对，不需得你允许，兄妹真有趣，不需要分居，忘记辈分再聚，我要爱情摧毁世界，也不值一个壮举，相恋的证据执一柄枪，想逼供你一趟，我和你无爱，谁没有自想？如果恋爱必须创伤，想你亦明白，到我俩虽开心都也。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日咧其實都幾好，喺屋企自己整翻兩味，咁啊，但係又咁梗係啦，飲食淘鑑啊嘛， 係咧， 梗係要咁。 我日日都好忙啊，我每日都外賣， 所以每一次咧都準備嘅功夫咧，其實除咗有一次介紹嗰個粟米，嗰個又要擠啲蝦膏入去，嗰個係非常複雜之外咧。普遍嚟講，大部分都係好簡單咁。 我自從嗰次聽咗小白講嗰個咩， 你試咗啊？ 唔係，聽我講埋先。粟米衣啊，咁、 okay. 我而家有陣時出去嗰啲茶餐廳食早餐咧，譬如做完節目啊咁，佢通常而家一會朝早咧，即係我叫嗰道早餐咧，佢會有一細兜嘅粟米俾我， 粟米粒， 粟米粒。我每一次見到啊，就諗起小白講嘅嘢。抡翻啲肉出嚟，剩翻个衣，再留翻攞翻屋企，挤啲虾胶落。我每一次食咧，都谂起阿小白讲嗰啲嘢，跟住每一次谂完之后， 都唔想 争啲个单字， 都冇胃口系咪？ 争啲早啲同我讲拜拜， 唔会冇胃口呢、這个，好食就好食嘅。 冇谂咁多，食咗佢先，食咗食咗， 系啊，但嗰个真系好 pack 力噶，我谂会整嘅人真系唔多，就算餐厅我谂都系好少，因为要好消耗时间， 真系功夫嘢咯， 好功夫噶。我谂我自己咁嘅咁谂啦，喺可能中国内地方面咧。都有啲好精緻嘅餐廳，佢哋會用呢啲方法做啦。 有嘅， 係啦，即係食得好刁鑽，要功夫，而且價錢咧收得昂貴嘅。咁我覺得就即係疊出 時間啊嘛， 時間啊、心機啊咁樣。好啦，今日整呢個咧都係簡單嘅，咁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啦？就係、呢個排骨， 中意 啊排骨啊，好簡單啦，好簡單，一味送嚟。咁基本上去街市嗰度買啲排骨翻嚟咧，咁啊叫佢我咧 望住阿 Vicky 講得， 你食排骨叫咩？ 仲係中哥唔煮啊嘛？ 但係 我排骨唔 OK 一般啦、啊，我又唔系唔 OK， 一般咯。 吓 ，OK， 一般。 我就去饮茶嘅时候咧，就我以前细个都唔系好食排骨嘅。咁但系即系结咗婚之后咧，太太中意食排骨，咁所以咧我唔食我都会嗌排骨嘅。咁所以我对排骨个情感咧就多咗啦。 唔系啊，喺屋企煮排骨，钟哥啊，好方便啊，因为。所以 就蒸咗佢就算数啊！ 有阵时细细碟咁样摆埋喺个电饭煲嗰度一齐蒸咁样，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呢、這个 我以为小白讲咧，自从结咗婚之后咧，我唔中意食排骨，都变咗中意食啊！ 我都冇， 因为爱， 好似佢食芫茜咧，我喺屋企我都会秒而家。即系之前啱啱譬如结婚或者拍拖嘅时候咧。佢一系就唔，佢多數都唔食先嘅，跟住開始咧就喺廚房入邊食啦。 冇理由因為你 閂門 嫌食 嘅，跟住就變咗閂門喺廚房食。 嚇、就咁閂食啊？ 唔係煮啊，煮啊，點啊？ 你個感覺匿埋，我自己偷偷地閂食。 好啊，跟住咧就喺廚房入邊閂門食啦，開埋個抽油煙機食啦。而家咧冇啦，坐喺個客廳嗰度食，我就唯有出騎樓。 因為你唔聞得。 受唔到咯，系、个个人不一样啦， 虚弱，虚不受补啊， 虚 要补补， 冇办法，咁啊要食翻啲排骨补补啊。今日呢个排骨咧，其实即系做法都可以同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就简单啲嘅。咁啊先准备咗啲排骨啦，我通常都会叫街市咧姐姐或者哥哥咧，你帮我斩埋佢啦。喺屋企嘅小工序啊嘛，咁佢整埋之后，你翻屋企就净系处理嗰个干净嘅问题。好啦，咁啲排骨咧，你同佢讲埋你切到个 size 大概几多，咁啊已经准备咗噶啦，你只系放喺个个碗，一般嘅可能事前嗰啲即系要清洗排骨个碗嗰度啦，咁啊放喺上边，咁啊加啲。可能加啲面粉啦，跟住再加啲水啊，倒落去，跟住搓搓搓搓搓，捽下细细力捽下佢，咁啊两分钟左右咧，其实啲排骨嗰啲杂质咧都应该会俾你整走晒噶啦，咁啊系啦，咁然后咧你再用水再冲多一次咧，呢啲排骨其实就已经洗完噶啦。 哦，我平时冇做呢个步骤，就咁清水洗 啊。咁你今日开始开始呢步，其实都好简单啊嘛。 或者佢话屋企整好易咧，只系咩工序都 好易啊， 跳咗。 佢整完你唔敢食啫嘛，你又咁你你身体好咯，好啦，咁你呢个排骨已经即系清理完啦，咁啊同埋你蒸嘅时候都希望佢冇咁多嗰啲腥味啦，咁所以咧我哋用豉椒蒸排骨嘅时候，你又攞个碗仔准备定啲蒜啦，咁啊剁完啲蒜，跟住再加啲豆豉喺度入放落去啦，跟住就加呢个咧我就唔会直接。 放啲好普通嘅油上面嘅，我反而咧会攞个，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嗰啲镬仔，好细个，好似一个手掌咁大嗰啲镬仔咧，我就中意系镬嚟嘅， 系 啦，因为可以放喺个火上面烧嘅，或者电磁炉嗰啲都有嘅。咁我咧就中意咧攞啲油喺上面，即系放喺上面先，跟住拍着火佢，就煮到啲油滚咗。咁喺呢个时候，我就用嗰啲滚油咧，就喺头先准备咗嘅蒜粒同埋呢一个豆豉嗰个碗仔上面咧，我就直接。炸落去嘅， 哇，炸一声噶啦，跟住 系啊，冇错，我就系想佢炸一声，咁佢可以咧好短嘅时间之后咧，令到嗰个豆豉同埋佢嗰个蒜咧个香味啊，挥发得好好啊，好啦，咁啲油已经准备咗啦，有蒜香啦，亦都有豆豉啦，你就可以加翻啲糖啦，以及咧就系少许盐，或者唔落盐嘅话咧，你可以落啲蚝油，以及咧就生抽捞，咁啊连埋有啲部分少少油喺度啦，跟住咧你个排骨就仲未蒸噶嘛。你個排骨就仲喺度嘅生嘅時候，你就將頭先個油就倒上，即係嗰個芡已經變芡啦，你就倒上去，再加多少少生粉，咁啊先醃佢半個鐘。好啦，醃佢半個鐘嘅，當然撈勻佢先啦。醃咗佢之後咧，咁你就要準備定。我自己就中意其實放薯仔嘅，薯仔點樣整咧？薯仔其實你就將細細個薯仔將佢切片，唔使太薄嘅。咁啊，睇下咩形狀都冇乜所謂嘅。你反正我都係諗住墊底啫。咁啊，攞個大啲嘅碟，咁你就將啲薯仔薯片啊已經變咗厚身少少嘅生薯片咧，就鋪喺度。跟住再將嗰啲排骨咧就排喺上邊。咁當然佢已經有埋嗰啲汁啦咁樣。好啦，跟住咧先至咧去隔水蒸。咁啊，隔水蒸大概25分钟左右啦，跟住可能又再加啲葱花，如果你鍾意食芫茜嘅，你就撚少少喺上面啊，咁你就发觉呢，原来个味可以好浓郁，而且呢仲好近嗰啲大师傅整嘅味道啊。 咁、我下次返去试下先。 係啊，落啲面粉。 係记住洗干净啲。 你受到咋。其他人食完肚痛就唔好啦。 啱。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又要分享啲咩呢？就係、是、今朝呢咪有讲过话呢玩扫毒嘅、其实 Vicky 呢都好毒毒嘅、我都鍾意玩扫毒㗎、我好鍾意玩扫毒、反而我好少打嗰啲， 其实玩扫毒啲人都幾叻㗎喎，睇唔出你14岁智商都可以咁出色喎、 唔係佢鍾意玩咋嘛， 冇话玩得叻、 可能佢玩一摆玩两年 即係佢都会整排骨㗎， 但係我唔使咋 嘛，冇话唔会食死你㗎嘛， 佢玩一摆玩两年几襟玩，买一本俾佢可以买一世咁样 好省 钱，可能要买个第二本啊，根本残咗因为。 好啦，除咗玩数独之外咧，不过唔系啊，突然之间谂起，电话有得玩噶啦， 电话有 嗰啲 app， 唔使买一本噶啦。咁除咗中意玩数独之外咧，我又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咧砌积木。 吓，哦， 系咪睇唔出啊？ 你呢個好似睇得出喎， 係咩？ 係 啊， 即係而家坊間買嗰啲即係五顏六色嗰啲植物，係 啦係啦係啦，五顏六色嗰啲植物啦，我好中意砌嘅。咁我想考一下大家啦，你哋中唔中意砌咧？ 一般。但系我唔抗，完全唔抗拒。 你唔系嗰啲限定嗰啲，你都会买咩？以前有噶， 我买啫。但系我唔一定会 砌 噶 嘛。 哦，你炒价嚟啊！ 攞翻出去卖系咪啊？ 收藏。 收藏咗一段时间啦， 享受好重要噶、 哦。所以我哋啲咩，我哋呢啲合控啊， 系合控啊， 我哋八角星人啊嘛，八角星人。 咁咧，我试过咧自己一个人砌呢一个露营车，系啦，露营车咧就你哋估下我砌咗几耐？ 一年 咪几多快先？ 我 几 多快？我又唔记得几多快咯，万几快？ 万几快啊？ 好大价噶，砌出嚟咧有一个冬瓜，一个大冬瓜。 咁你应该小学毕业之后开始砌？ 一个礼拜到啦，即系如果你 咁砌得起佢， 一个礼拜差唔多啦，因为说明书噶嘛。 系啊，跟住 佢睇先得噶， 好容易噶咋，跟住砌 就系容易。 因为我当你一日砌四个钟到啦，平均一日砌四个钟，一个礼拜应该可以搞得掂嘅。 大冬瓜咁嘅款咯，露营车 一个星期个冬瓜， 唔系 一个礼拜啦。 我系连续砌嘅，我冇分开过， 一年咁样真系要。 唔系啊， 咁好快， 我砌咗八个钟咋 吓？ 但系我砌到后屘系好攰嘅，因为我系夜晚八点几开始砌， 哦、 我砌到我预自己会系砌到一两点咁样啦，跟住点知砌到四点几 ，overrun 喎你。 系啊系啊，但系开心嘅，即系成个过程，我觉得好放松同埋又灵。到成件成品出咗嚟咧，嗰、个满足感系好大嘅。 砌个模型车啊？ 露营 露营车啊？ 系啦系啦， 有遥控噶？ 定係擺嘅咋？擺嘅，但係入面有好多機關嘅，即係有床， 即係咩著燈咁樣㗎？ 咁又唔識喎。 冇嘅，而家佢原裝都會有啲有燈嘅，係 咯， 大部分 嘅藍色嘅，我架藍色嘅。 但係大部分嘅燈咧都係你另外再 自己 另外 係 啊，我見有啲積木嗰啲咧又有過山車啊，又啟動係 啊， 哇， 好犀利喎！ 好多 好 多唔同嘅款式。 我見過有一個咧砌積木嘅真係好霹靂㗎。係。佢點樣霹靂咧？你自己砌完出嚟之後，佢本身砌出嚟個 product 咧。是一间汽车制造工厂，即系佢嘅主题系汽车制造工厂。咁当然佢要入电啦，好啦，或者插粗啦。咁佢喐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入边嗰啲积木嘅机械臂咧会自己喐啦， 自己喐啦， 有路轨啦。然后佢就砌翻一架车出嚟，即系佢系一个汽车制造厂，然后砌翻个积木车俾你。咁啊，积木车梗系细细架啦，咁样 咁啊复杂啦， 但系成个过程开心嘅，但系原来咧，其实砌积木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好重要。你小朋友有冇砌啊？ 有啊有啊有啊，砌咗系啊，有细细 好中意砌噶，系咪啊？ 好中意又唔敢讲，不过我成日觉得呢啲。心智上咧就好帮到佢，我就同佢讲砌啦砌啦，有阵时砌佢都放弃，我反而要用其他嘅人，佢唔该你砌咗佢啊。 咁可能要俾翻个专注，佢冇乜专注。 点解你中意砌积木咧？ 因为我觉得个过程好享受嘅，自己一个人砌系啦，同埋其实过程当中咧，你会失败嘅，即系有啲机关咧，咁始终可能男仔系啦，男仔可能会比较熟啲，但系有啲机关咧，其实系。對於女孩子嚟講，或者本身我喺工程學上面唔係好叻啦，咁我係要不斷去砌完又拆完又砌咁樣咯。咁但係當你能夠成功咧，其實嗰個滿足感係好大。 即係你其實係訓練緊自己嗰啲手眼協調啫。我睇一個 訓練自己 睇一個平面嘅一個說明書，跟住見到啲立體嘅粒粒，將佢砌埋佢，你訓練緊自己呢一樣嘢嘅啫。 我覺得自己缺乏。所以我就要后天自己帮自己恶补一下。 咁即系而家已经恶补完啦。 系啦，咁就系其实我 呢个系你砌过最难嘅一样嘢啊。 系啊，八个钟嘅连续，我自己有拍片嘅。其实咧，去到最后咧，本身系好开心、好兴奋啦，跟住睇到睇翻条片咧，因为系快片嚟噶嘛，跟住缩时拍嗰啲咧，去到睇下最后咧，个人已经系呆呆地咁样嘅， 咪似你而家咁样咯。最后 冇错，呆呆地咁样， 好有天分做嗰啲。砌积木嘅直播喎，直播啊嗰啲美女直播 系咩？跟住我想话就系我最近买咗架系越野车， 佢冇天分喎。 点解啊？因为我 keep 唔到我个样系嘛？ 唔使样噶嗰啲 越野车 啊！系啊，买到架越野车啊！咁我就希望睇下我可唔可以，真系好兴奋啦！买咗未砌，咁就希望可以八个钟内比上次更加快啲咁样咯。 应该得嘅，俾心机啊！ 系啊，希望我嘅手眼协调又可以再更加好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